咁啊又气温啊回升咗一两度啦，啊湿度方面咧就干咗啲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早上时间咧就已经生效啦。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遇上咧都有白猿豪喺2021年嘅11月24号啊嘛，今日咧就星期三嚟嘅，去到咧就系同各位听众你哋见下面啦吓，咁啊今天咧就。攰噶啦，星期三一个星期嘅中间，成日都话哎呀唔上唔落呢个位咧就攰攰地啊，咁啊星期四都见到家乡又有第二股嘅动力噶嘛，系咪？唔紧要，今日咧啊我都同你一样，我都系攰攰地嘅，但系仍然可以咧就系充满住魄力咁样翻工，咁啊先至咧系一个好嘅良好工作态度啊吓。早晨啊，各位听众，有白拳路陪住你哋。 晨光每日一格。 休息工作再工作，虽然工作嘅占咗大部分，咁但系你谂下，都唔系一件坏事嚟噶。如果你谂下，休息休息休息，或者休息休息工作咁样嘅话咧，休息多啲嘅，甚至乎占咗你人生全部咧，呢个人会开始觉得自己虚度紧光阴，浪费咗你嘅生命，对唔住你嘅灵魂。工作咧，除咗可以俾到我哋即系叫做挂日神之外啦，其实都可以咧就好好地作为一个个人修养。喺工作上面咧，其实你都可以揾到啊，原来属于自己嘅兴趣。你唔中意份工嘅，其实你都系因为认清咗自己，你知道自己更加中意啲乜嘢。所以其实咧，无论你中唔中意份工都好，佢带俾你一定系有东西落袋嘅。咁当然啦，你话如果休息工作再工作，工作占咗大部分嘅话，系。全世界都是的啦，咁啊，倒不如想想在你休息甚至乎歇一歇的时候，有啲乜嘢办法令到你自己更加舒服。有啲成功人士佢哋都会话到，佢哋工作嘅时候好用心，然后佢哋陪屋企人嘅时候，唔知道你有冇接触过呢批嘅朋友啦，类似嘅朋友，佢屋企咧绝对唔讲公事。因为他说了，我工作的时间今天已经完成了，我在家的时候我就全心全意跟我的家人一起，不讲公事。他说这样才可以令到你上班的质量高，家的时候质量高，跟朋友的时候呢都是聊聊天风花雪月，除非那些政治饭局啦。每一样东西我们都要专心去做，专心去玩，专心去工作，专心去休息，咁你就发觉你每一样嘢都得到嘅系高质量嘅。今日如果你系觉得有少少些微攰嘅时候，揾一个空间俾自己叹翻杯靓嘅茶，然后又可以再继续专心工作。 茶杯，情侣酒挤满，依依爱话未觉闷，跟你一起暗暗喜欢，热爱堆满，你身边伴，情侣一般，红茶杯。 枉我一生与你一起做你一半，你的生命另一半。 哎，在想着什么啊？想你女朋友呢？你没有女朋友当然不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喜欢你，或者有你不知啫。 早咧，咁呢啲涼涼地嘅天氣，飲翻杯熱嘅茶、熱嘅飲品，都可以令到你有一種回暖、回融嘅感覺。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林慧，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嘅聲音。我負責乜嘢環節啊？晨光大學啦，麥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樂時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天气咁清凉，大家一定都会諗住攞返个煲出嚟打边炉呢。唔少人呢都鍾意趁住凉凉嘅天气约埋三五知己亲朋好友一齐食火锅。不过有注册营养师就话，喺密密食大量食嘅情况底下，都要比拼下热量、汤底等等嘅卡路里，咁样呢就会比较好啲啦。其实火锅汤底係会影响住配料嘅味道嘅。所以好多人呢都识饮识食，会揀返一啲啱心水嘅口味，咁样嚟食先至高兴㗎嘛。不过有本地嘅注册营养师就话，其实火锅汤底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就係已经调配好嘅浓度唔需要加水嘅火锅汤包。而另外一款呢就係需要加水嘅火锅汤包浓缩汤包。今朝早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常见嘅汤底到底热量卡路里系点噶啦。一般而言，一人火锅嘅汤底大概有800毫升至到 1.2 升，而四人份量嘅火锅汤底咧就大概有 1.5 升。当然视乎个人口味而定啦。注册营养师就提醒大家，以下嘅热量系需要用汤底嘅份量同比例嚟计算，先至会得到较清晰同埋准确嘅数值嘅。先讲下一啲比较常见嘅低卡路里汤底啦。第一款就系昆布汤底啦，其次就有番茄汤底、芫茜皮蛋汤底同埋牛乳汤底等等，都系属于比较低热量、低卡路里嘅选择。至于佢嘅相反，高卡路里、高热量之选呢，就包括咗猪骨汤底、沙爹汤底同埋麻辣汤底啦。不过即使选择咗低卡路里嘅汤底，亦都可能会暗藏致肥陷阱㗎。 唔少人食火锅嘅时候都鍾意食肉，又或者鍾意加啲猪骨落去，令到味道更加香浓。营养师就话，肉类所含有嘅脂肪系会溶喺汤底入面，再加上汤底会随住烹煮嘅时间而浓缩，火锅就会越食越高脂，越食越高钠。所以就算鍾意饮埋火锅个汤底嘅人，都要多啲留意，一个唔留神，分分钟就会摄取咗过多嘅油脂噶啦。营养师就建议大家可以用一啲专用嘅吸油纸或者系油格，一边食一边就撇走汤底上面嘅油脂。至于火锅配料方面，虽然蔬菜属于热量较低嘅，不过营养师就话，由于唐生菜、油麦菜、娃娃菜等等本身都系软身啲，所以好容易吸油嘅。如果留到最后先至食呢啲菜，就会索咗大量嘅油脂。所以就建议大家食火锅嘅时候，其实可以食咗菜先。另外选择肉类嘅时候，都要留意一下脂肪嘅分布。例如最受欢迎嘅雪花肥牛，雪花纹越多，热量就越多。再者都要选择翻较低脂嘅部位，例如系牛板腱肉、菲力、牛腱心，就会比较健康啲啦。识饮识食嘅你，自然识得喺头先所讲嘅食物种类同埋汤底之中揾到最啱你自己噶啦。记住啦，就算好想大吃大喝都好，都一定要均衡营养。如果唔系，食完一餐之后自己唔舒服，咁就得不偿失噶啦。 17度，相对湿度64%。咁红色火枪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成语的背景很多时都是古代，但是其实你发觉情形和现代又差不多，好多嘢转下转下嘅时候咧，啊，我哋都真系几啱使嘅，所以咧可以知道前人啊做过啲乜嘢嘅事情，喺中间吸取过啲乜嘢嘅教训，我哋今日咧就可以更加咧活得精彩，同埋活得聪明啦。喺战国嘅时期，咁啊齐啊呢一个国家就为咗救韩呢个国，派出咧就田忌孙奔进攻咧就魏国嘅都城。魏将军啊，庞大将军咧，即刻咧去前来迎击齐军。孙奔吓，有兵法在手，佢有份写添，自己有一本。于是乎，佢就话到啦：善于打仗嘅人，因势利导。不如咁啦，我哋喺呢个时候假装败退，引诱佢哋中计。于是乎，十万大军急急撤退。好似突然之间啊，可能唔适应地形啊、气候问题啊，令到敌方咧就会觉得，咦，敌人虽然咧系有好多嘅士兵喺度，但系节节败退，而且士兵溃不成军，系时候一举将佢哋歼灭啊！庞大将军咁谂之后咧，挥兵继续追击，结果果然中计噃，喺一个险要嘅地形上边。没有退路的地区，孙奔的士兵一举歼灭了啊这个庞大将军的领兵，更加呢就将他逼到在地形险恶的一个叫做马陵地段，那里呢就是、除了是防御之外呢，他都有呢就是自刎，哇一声哦谢罪啊，冇办法啦，成队军队大败，因势利导，咁意思就系话顺住自己嗰个嘅势，因住顺着势就系解趋势，利导咧就向有利嘅方向引导，指出啊顺应事物发展嘅趋势，然后加以咧去到正确嘅引导呢一个方向嘅话，咁就可以咧好容易得到成功嘅效果噶啦。今天你工作上面会不会有些事情只是需要你轻轻推一推啊，细细力拱一拱就已经可以做到好的成绩的话呢，那你不妨推一推它啦吓。 Cheese。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李大超认为，新青年的第一要务是启发文字，并想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评议来启发青年，但胡适就觉得中国目前的情况还未适合讨论时政。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18/22，二台好日子。 1989年，香港电台第二台制作音乐舞台剧《风雨摇滚》。 哈，怎么这么是唱歌，在啦啦啦啦直播？难道是你是我听错望错？怎么竟继续动作？ 《风雨摇滚》当年于演艺学院演出4场，由黄海芹、杜德伟主演。 18/2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早晨，朝早6:36，咁如果你而家仲系懵懵松松嘅时候咧，要提一提你出边17度嘅气温，咁相对湿度61%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洗完面之后咧，就记得补充翻啲水分喺块面嗰度啊，唇啊，手啊，如果唔系咧，爆擦就唔靓啦吓，睇下佢洗咗面味，搽咗 cream 味，早晨 Kitty。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的听众。 诶，你把声今日有啲攰、哦。 唔好意思。 你搞乜嘢啊？ 肚痛，我寻日肚痛。 点解嘅？ 我怀疑我食咗啲不洁嘅食物啊！ 哎呀，你喺边度食啊？ 诶，我喺度公开讲。所以今日好攰啊！我寻晚我去咗2次嘅肚痛。啊 哇！即系揦住揦住咁同 夜晚，我仲要系啊！即系9点几10点嗰阵时，所以哇，今日劲攰咯。 半夜冇咩2-3点冇砸醒又要去嘛？ 哇！好彩冇再咁冻，大佬。如果夜晚就真系惨啦。好彩跟住之后就瞓觉就冇乜特别事咯。 系、哦、啊，半夜三更啊，咩3点几4点咧？你有冇发觉厕所特别冻噶？ 系啊！ 你唔好打喊老主啊！ 所以今朝你打嚟，我系好唔想听，我想瞓多阵啊，好攰嘅真系。 系啦， 肚痛真系，你系用咗好多力气啊！你明唔明？ 我梗系明啦，我细个咧系经常肚痛嘅人嚟嘅，肚痛嘅次数咧，简直系一个星期都起码有3次。系马桶咧，喺我细个嘅时候真系我嘅挚友嚟嘅，因为我基本上每一日咧都需要佢几匀嘅。 咁点解而家你咁健康嘅？ 我怀疑因为真系做多咗运动。我中学开始关事噶，即系你调理好咗嗰个身体啊，啲荷尔蒙好啊， 连啲肠都生性啊，跟住话俾你听啊。 哦，系啊， 系啊。 咁而家系咪好有规律嘅咧？去洗手间 好有规律噶。 哇，好犀利！我觉得真系 羡慕咧，我借条肠俾你啊！ 唔得啊，有时即系我记得我人生里面咧最有规律嘅时候系咩呢、 啊、 就系、是会考嗰阵时啊，因为我又系咧以前突然之间又好容易肚痛啊，即系上上下堂又要举手行开啊咁嗰啲噶嘛，跟、 啊、 住我就好惊会考嗰阵时咧考考下试又系咁样啊。跟住你知道考试咪计时间嘅，咁、 啊、 你一来一回咁样冇咗十分钟，你真係好大件事㗎嘛。 係啊，除非你做得好快囉。 都係啊，唔係你会影响你个心情，影响你表现，咪突然之间揦一揦咁都唔好嘛。咁嗰陣时我就食嘢比较小心啲囉，同埋可能即係每朝早早少少起身囉，即係盡量希望可以调教到囉。 哦，你食嘢呢都偏淋㗎嘛，我记得你。咁但係你係会食啲边一类型嘅流质嘅嘢，会唔会令到你肚痛？ 我諗嗰陣时譬如你话返學呢，反而係食啲油啲嘅嘢㗎。即係可能你返到學校跟住买咗份餐蛋治咁先算啦。 啊， 咁你午餐肉嗰啲好油啊嘛，咁、 啊、 或者你出去食嘅佢就算煎只蛋都好油啊嘛，咁、 嗯、 你转个头咧，跟住你上下堂就会觉得啊唔得，我又要去厕所啦咁样，咁、 哦、 所以嗰次我记得会考咧，我系起身我特登早啲起身啦，即系每一日都尝试训练自己啦，跟住同埋嗰排啲早餐咧唔食一啲自己平时少食嘅嘢咯， 嗯， 因 为 你自己唔知佢有咩反应咯，即系你唔好突然之间懒健康，哎，等我食个乳酪先咁。 哦，系啊，我哋成日都同啲考生讲噶嘛，你平时食开啲咩嘅？你考 DSE 嗰排，你就食翻嗰啲嘢，唔好话谂住突然之间健康啲。 系啊，但我寻晚已经食啲好稳阵嘅，我食咗个芙蓉蛋饭啫嘛， 都中招、啊 你又点估得到呢？系咪？ 系啊， 又冇乜肉，冇乜剩噶啦，咁你蛋嗰啲生生地都食得噶啦，其实呢啲嘢 系咪啲饭隔嘢啊？ 我都叫小饭嘅啦。 算啦，唔紧要啦，你唞多阵先啦。 好啦，我转头会翻嚟噶，希望今朝冇事啦。 转头见啦，拜拜。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晨光百科， 可惜呢找不似那些肚痛啊那些神光百科去到跟大家一起看。啊那么但是哎啊找到第二个。真好啊神光百科揭下揭下什么都有。讲下消化系统啊这个。那么讲什么呢好第一我们能够透过这个进食去到摄取这个营养和能量个个都知道啦。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消化呢消化就是可以在里面就是提取一些的营养。我哋食物啊喺胃入边咧就会被搅啊搅，好似搅拌机咁样，当然冇咁劲啦吓，咁佢有啲蠕动嚟嘅啫，咁佢就将呢一个咧就食物咧就慢慢磨烂之后咧，咁啊进入咗呢个小肠、肝脏同埋胰脏咧分泌嘅消化液同埋胆汁，咁啊慢慢亦都会透过咧呢啲啊嘅所有液体啊或者食物啊进入到呢个小肠，消化食物入边嘅蛋白质同埋脂肪。好啦，咁点解咧？你有冇发觉头先讲开肚痛啦？有阵时咧会排便嘅，排便嘅时候啊，有阵时遇到困难、哦，有啲人咧就可能一日咧系可以好正常咁去，有啲人咧一日要去几次。啊，头先提过，我细个就系啦，而家就好啲啦。有啲人就好难去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哋冇摄取足够嘅蔬菜同埋水果，或者冇进行一啲足够嘅运动。诶、哎，嗱、这个关键啦。我头先啱讲，可能我中学嘅时候开始咧，就大量做运动。原来冇足够嘅运动，或者冇摄取足够嘅蔬菜同水果咧，肠嘅蠕动就会变慢。于是乎，粪便喺大肠之内停留嘅时间过长咧，就会慢慢变得更加硬啦。于是乎咧，就容易产生便秘。好啦，肚痛咯。一般的情况底下呢就是由于胃和肠没办法正常去到工作或者呢就长时间没进食啊也都可能因为食得太快 又有時間可能因為食物污糟啦。有啲食物咧本身啊就比較上難消化嘅，咁肚痛咧亦都有可能係其他原因嘅，或者咧就有微生物，或者咧就係蛔蟲等等嘅影響。好啦，除咗肚痛之外咧，仲有第二個嘅問題嘅，係咩咧？就係、是、嘔吐啦。呕吐咧其實都同消化系統非常之有關係。有時當我哋食得太多，或者食咗啲唔新鮮嘅食物，個胃咧係會收縮嘅。即好似你谂下一个气球咁样，你一挤啊挤佢啲空气，诶佢就喺嗰个吹气口嗰度咧就挤翻啲风出嚟。胃咧都系一样噶，嗱如果食咗啲唔新鲜嘅食物，个胃一收缩，咁佢咧就会将啲未完全消化嘅食物咧推翻出嚟，就不会咧经过呢个消化其他嘅消化系统噶。呢、這个咧就系所谓嘅消化不良，甚至乎会令到我哋呕吐噶。有啲咧都几特别嘅，原来我哋嘅消化系统咧成日都话知道咧话条肠咧就好长嘅，咁如果你将个消化系统摊平嘅话咧，面积啊，讲紧面积咧系有大概一个网球场咁大噶，所以咧都相当之夸张啊吓。我哋嘅消化系统咧就可以帮助我哋吸收营养啦。其实任何嘅生物都系一样噶啦，消化系统啊非常之紧要嘅。其中一个咧守门口嘅咧就系我哋嘅牙齿。咁下次有机会咧，又可以同你讲下牙齿啊，要啲乜嘢嘅保养，甚至乎咧牙齿啊，乳齿、恒齿啊，你而家嘅生嘅智慧齿又系唔系啊？真系应该生出嚟嘅咧？咁样下次有机会又同你一齐睇下先。 清晨秋空去趟旅行，结伴回斗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胆，餐桌够了要与你倾诉最近，又慰问世界在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比起交错见面由你抚我心口，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 中餐。 早上的时间6:48，一首嘅歌曲啊，《这种亲》，Jenny 加上萧海欣。 我是林慧，朝早无论是被家人叫醒，还是叫醒家人，我都会笑一笑，因为呢件其实是幸福的事。 神光第一线。 好啦，早上嘅时间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干燥，早上嘅清凉，初时大致多云，日间系渐转天晴噶。咁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咁啊，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明早仍然都系清凉嘅。新界嘅气温会显著较低，咁啊，周末期间风势亦都呼呼声啊，风势系较大嘅。咁啊，而家系早上嘅咁啊6:49，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63%，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嘅，咁啊天气咧都系干燥噶啦，咁啊留意住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咩咧，咁啊好啊，2-3低水平，咁啊可以大大力吸下呢啲嘅空气啦。朝早嘅时间有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职场 KOL 入边啦，我哋继续咧就邀请到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圆圆。 Hello， 大家好。今日我哋讲咩啊？ 我成日都话，我碰到一啲嘅事情同人物嘅时候咧，我一定会谂咗佢好嗰一方面先。因为我觉得我唔需要谂咗佢唔好嗰啲先啦。我唔系咁中意挑，即系譬如去食饭，佢捧个餐出嚟啦，然后我都会谂，其实佢边一方面煮得好，佢一定有煮得唔好。 嗯， 这个世界冇完美，但我睇咗佢好嗰一方面先。跟住先至去再評分咁樣， 呢個你要感謝你屋企人咯，即可能喺你嘅成長過程當中已經俾咗好多啲唔同嘅能量啊， 或者反而可能 是你自己啦，係咯， 可能係無論係成功人士 係 同我講嘅説話，又或者係我唔知道宗教背景有冇關係啦，但我成日覺得永遠都向好嗰一方面先諗咗先，然後好嘅事情咧就會繼續。 但我又八下先，你會發現自己由細到大都係咁。 我唔係， 係咪啊？咁即係都係一個成長嚟嘅。 一個成長，你覺得啱？咁可能就係，譬如嗰收音機嘅聽眾聽到啊，原來圓圓 Circle 介紹咗呢啲嘅方法咧， 係 對佢哋又有啲嘅正面嘅改善。 亦都望住小白係一個目標啦，即係係啊，佢一個人版咧。 我都係一個人嚟 嘅。係啊，唔係同埋佢如果做佢朋友啦都好，因為佢可以俾到一個例子大家，哦咁樣諗嘢啊，或者 咁樣做。唔好 嫌 我太多嘢講就得㗎啦。 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咁但係咧，今日其實想講就係話未必下下或者有陣時我哋有一啲嘅環境啦，會影響我哋嘅時候咧，嗰個情緒都會有影響。 嗯。 啊，尤其是我哋成日講話，其實成長都影響我哋多啦。咁唔同嗰个屋企、家长嗰个管教、你个经历都会影响你嗰、那个即系 成 长嗰、那个 思想咁、样。 如果你细个有人成日同你用一啲好苛刻嘅说话， 好负面嘅，你即系细路仔，我而家好知道， 即系会话你冇用啊， 系啊， 即系你都冇出息噶啦， 系啊，我而家喺屋企好慎言添啊，有个细路仔， 呢个梗系紧要啦， 好慎言， 爸爸， 即系嗰啲咩你冇用啊，你唔得噶你， 我唔要你啊，咁嗰啲唔得噶， 喺屋企咧，好似禁语咁样， 粗口啊， 唔 会等于粗口， 一定唔会讲啊， 所以我成日话父母系要另一个挑战嘅，即系佢哋都要学习自己慎言啦，咁头先我想讲就系话无论。我哋自己過往嘅成長，外在嘅因素，可能你不久嘅將來都會嘅，因為你亦都有研究發現，就係外在呢嘅嘅環境其實都會影響到我哋嘅情緒嘅。尤其是即係以前有啲嘅 test 咧，都會有可以做到，就係話你如果面對一啲突變啊，嗰、那個壓力指數其實好高噶嘛。就算搬屋啊，其實嗰個壓力指數都高嘅喎。 係啊， 係啊，即係。多人講就係咩喪親啦，即係面對一啲結婚其實都係壓力指數高嘅喎。 當然啦， 係啦，咁所以我諗會有機會自己都會喺嗰個環境啊，即係裏邊會有一個情緒喺低谷嘅時候，咁尤其是咧就係當 去到一個位咧，自己會產生咗一啲自卑感， 嗯、 或者會唔中意自己咯，引致到會有啲結果，可能對自己嘅信心啊，個能力感啊，都會係一個好似惡性循環咁樣咧，有一個咁樣嘅結果出咗嚟嘅。咁、所以今日咧就亦都睇到一個外國嘅一個學者啦，亦都推介咗有一個咧叫做接納自己嘅訓練。 接納自己，喂，呢、這個好喎、啊啊，好、啊。 不過咧就需要， 我覺得好多人都係未必識得接納自己喎、 啊， 呢、這個世界。係 啊，咁啊又試下咯，試下一個咁樣嘅練習啦。 好啊，好啊， 需要兩樣嘢嘅啫。首先你 系 不同 字，真系啊， 系啊，我哋文人嚟噶嘛， 系啊， 咁咧、 啊、文武相全啫。 首先你有呢两嘢啦，咁要做啲咩呢？就同埋有三日嘅时间啦，喺、三日里边你揾一个空间啦、早上好 ，lunch 好，放工好啦，放工可能攰啲系嘛，咁、可能系咯、早啲啦。揾一個時間啦，咁咧就連續三日咧就做呢一個練習去寫一啲嘢嘅。 嗯， 咁咧寫啲咩咧？ 連續三日啊？ 係啊。 會唔會 heavy 噶？唔會噶嚇。 你揾一個得閒啲咯，或者我覺得都唔係好難啫。跟住我哋上次話寫自己的情書，寫俾自己情書一樣 咯、哦，給自己的情書。係 啊，咁咧其實都係好實務噶，咁唔難嘅。 嗯， 第一樣嘢咧就係你要。又系谂一谂啦，即系 Circle 成日都要你哋去谂翻自己一啲嘢，就系、你经历过，觉得好尴尬啦，或者被人拒绝啦， 哇，好 hurt， 觉 得好似即 系 好丢脸啊，会有啲自责嘅感觉嘅一啲经历，啊，对于小白可能难啲， 我都有噶， 喂，例如有冇俾人reject 过啊，识女仔想食柠檬啊，可能冇系咪？ 谂紧 系啊，即系可能我想约一个心仪嘅男仔，但系佢唔复我 message， 咁可能会谂好多嘢噶嘛，我觉得好尴尬，总之唔 send 嗰个 message 啦。 而家件事爆咗出嚟， 爆咗出嚟啦，咁、会觉得好唔知点咁样啦。咁、你谂一个咁嘅例子啦。同埋嗰個感受係點咯？頭先我頭先講啦，我嚟嘅嗰個我嚟嘅，我見到一個心儀嘅男仔，我鼓起我嘅勇氣去同佢傾偈， 但係都唔得。 但係咧，佢好似反應好冷淡，然後咧，我的感受係咩咧？唉，我做多咗啦，即係好似佢對我冇乜興趣，可能下山一千字就會覺得自己係都係我唔好啦，可能我唔夠靚啦，即係係咯，我粗魯得就唔夠斯文，叭叭叭叭叭，可能有好多嘅。咁、你就寫低一個例子咁樣，係啦。 咁一日寫一個，係 一日寫一個先，寫一個先咁樣。係啦， 三日寫同一個定三日都寫唔同 嘅。 OK， 係啦，跟住仲有一樣嘢要做嘅，第二個步驟就係、你嘗試諗下。呢件事是发生在你的朋友身上。 哦，即例如。 例如是小白来的。例如 朋友 A。 是啦，不要说你了。朋友 A。 啊、朋友 A， 他被女仔拒绝了。 是啦。 好鱼。 是啦。 爆煲 你做兵啊这样。即可能会有人会这样话他啦。你会。但你又幻想一下呢、你的朋友呢会有什么感觉、如果套用在。呢、這个朋友身上， 而家啲朋友都系冇乜所谓喎。 佢会唔会都感到自责咧，或者觉得好懦、即系好瘀啊咁样咧？ 厚面皮，我识嗰啲人全部都 嗱，头先你都学识嘅呢样就是、抽离啊嘛。你成日讲话抽离去睇啦、你抽离去睇下就话，你会点样安慰呢个人呢？如果你个朋友系经历呢啲即系好尴尬、好自责、觉得好瘀嘅事情， 去打边炉咯 嘅时候，你会有咩反应呢？嗱、你会约佢打边炉啦， 打边炉最开心噶 啦， 有排讲。 你会可以做啲咩呢？咁但系最重要就系嗰个朋友会点样反应呢？ 嗯 啊、即是又寫低了、跟住第三步驟呢就是你想關懷他、理解他啦提醒他就是、你會支持他啦好像剛才那樣說你會約他打邊爐因為你已經太快了我約他打邊爐咯咁再落下一步會點樣呢你嘗試再客觀地去睇下呢件事如果再去諗返嘅時候會唔會可以客觀啲咧？即係嗰個人拒絕我係咪一定係我 唔好 呢係咪一定 可能佢唔識貨 是不是 all time 武斷可能他忙呢即可能他的性格都內向呢 其實他是 很喜歡你 的 但是他很怕醜這樣咯、即大家都可以有這個機會呢去到第四個步驟呢就是你抽離回去看看都有可能很多可能性在這 裡、 是啦、可能不是、他不是那麼負面的、 或者又想想我是不是真的那麼喜歡 他他不回我電話其實不是事實他可能出了 trip 而已即不得閒而已有事在做而已、有時候我們想的會不會太武斷 会啊会啊会， 太即系非黑即白咁样咧，咁、可能呢个唔系一个事实嚟嘅。呢、个练习咧，连续三日咧，就希望你可以检视多啲自己有冇呢一个好唔现实、好武断嘅一啲想法喺度出现。 呢、这个都 OK 喎， 帮自己去 拉闊翻嗰個 想法。每一日都係將一啲特別嘅想法，特別可能遇到嘅厄運啊。遇到唔開心嘅事情寫低佢，諗 同埋你揾三個唔同性格嘅朋友，你諗下，如果佢遇同樣嘅時候， 係， 譬如我有個朋友遇同樣嘅情況咧，佢話係佢唔識貨啫，即係佢你會睇到嗰個人嘅性格 係 點樣。 有啲人又會覺得就係話佢忙啫，其實佢都好中意你 嘅。但如果有啲即係負能量比較強啲，就會可能。嗰、那個 冇噶啦，呢、這個世界冇噶啦， 我唔中意噶啦，我唔敢再認識男仔噶啦。 呢、這個朋友 會唔會冇斷咧？係啦，所以揾多幾個唔同性格嘅朋友去諗下。 呢個幾好喎、 啊，又客觀啲去諗下。 你又遇到問題嘅時候諗咧，你可以諗埋我喎，當即係我係你其中一個朋友啦。 可以係啊，一個比較正能量啲啊。小白個反應會係點嘅咧？ 是但啦，一個人咪仲好 打邊爐啦，唔好講啦，係咪咁？ 係咯， 係啊，可以係啊，所以諗多啲身邊唔同朋友嗰個反應。 明白，好，唔該曬。Cycle， 拜拜。唔该晒 Cycle， 咁啊，同我哋讲咗有啲咩方法咧，可以减下压就非常之紧要啊！出边啊，17度嘅气温，咁啊，红色火灾警告信号生效嘅，咁啊，先听听7点钟嘅新闻简报啦。如果你中意听晨光第一线啊，转头梗系要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咯，因为我哋会继续陪住你去到早上嘅10点钟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干燥，早上清凉，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约为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听朝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哦，琪琪，点解呢度睇落咁欢乐嘅？ 呢度何止欢乐啊，仲会带俾老友记新奇刺激好玩啲3个愿望添啊！ 全新电视游戏节目《出奇好玩》， 是奇英的那期啊！ 主持人谭琪琪和泰神每集都预备好多出奇又好玩的游戏，考下老友记五感和脑筋， 真是人都后生翻晒啊！ 出奇好玩， 星期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心脏专科学院院长陈毅贤医生： 世界性啦，香港啦，都打咗唔少，而家用紧嘅两剂疫苗啦。咁、其实睇到啲数据咧，你打完之后咧，出现嗰、那个心血管嗰个问题，譬如话系中风啊，或者系心肌梗塞啊，其实个风险咧低嘅。同埋如果你比较起啲未打疫苗嗰啲人咧，其实又冇高度嘅。咁所以整体咧。個結論咧，而家暫時嚟講咧，我都係睇唔到兩者。你話打完疫苗係咪會即係出現呢啲心腦血管個併發症咧？我睇唔到兩者有直接甚至或者間接嘅關係，暫時都睇唔到嘅。咁、但係當然即係我哋會繼續睇住個數據啦。咁、所以喺現階段嚟講咧，其實你如果有心腦血管病或者其他啲高危因素，譬如講特別係高血壓啊、糖尿啊、肥胖咧、其實咧你始終都係打疫苗嗰、那個好處咧。是多过你不打的。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咧，我同大家睇睇嘅。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同样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喺今日朝头早，晨光交通天文台稀客嚟， 听众早晨啊， 已经忘记咗你啦，你要介绍多次自己。 我又突然间旋风式咁翻嚟啦，我系 Sammy 啊， 系啊，做咩你强势回归港台啊？ 好啦，先同大家讲下封路先啦。 好啊。 咁咧喺九龙咧，就系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啊，咁码头围道同埋贝利街交界咧，分别都系有封路措施嘅。码头围道同埋贝利街交界咧，快线咧都系有一个封路措施啦。咁另外长沙环道都有水管急收，咁啊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中线封闭嘅。咁啊行港珠澳大桥嘅朋友咧，留意啦，嗰条主桥咧中快。快线车速限制已经恢复为每小时100公里嘅，慢线嘅车速限制咧就恢复为每小时80公里。 哦，之前大风啊， 系啊系啊，咁啊隧道方面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嘅。 哦，冇啦。 冇啦，都 OK 噶、哦。 交通今朝都几好、啊， 几好噶。 你都系交通嘅幸运女神嚟喎，似乎。 哇！我终于可以做女神啦，但系你咁讲，我有少少惊。 吓、啊，你信噶？ 哎呀呀，咁我先有单交通意外咧，要提提大家嘅。 唔该晒 D D 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咧系有意外啊。咁而家咧，吐露港公路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科学园嘅。咁啊，翻工嘅朋友留意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去九龙方向咧，就系、是、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咧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就系、是、开始车多噶啦，龙尾去到科学园啦。 7:10啊，嗰、那个位置嘅时候咧，咪大家要留意啦。咁啊，吐露港公路呢段时间咧，我发觉都几多唔同意外。 系啊，咁所以翻工时间真系要留意一下啦，睇下可唔可以改路啦。不过咧，我都想提一下大家，我唔知道大家朝早翻工会唔会顺便抌垃圾，有呢个习惯。咁但系咧，即系咁样搭单同大家分享咧、 啊， 其实抌垃圾咧都有一门艺术嘅， 系 系 愿闻其详、哦。 我觉得系一种礼仪，而大家系一忽略咗噶。 系咪好似有啲国家咁样，逢星期1、2、3、4、5又抌唔同嘢，咁咪叫艺术咧？ 唔系嘅，咁啊最基本啦。但系我觉得即系大家最常忽略咧、就是，就系有啲汤水嘅东西咧，大家都照抌啊。咁、哦呢、这、一個小小嘅禮儀咧，其實可以自己倒咗去、因為清潔工人去拎起真係好辛苦。 你講呢個禮儀嘅話咧，其實我自己都可以堪稱其中一個咧，倒垃圾有禮儀嘅人啊。 係， 因為我自己咧，其實所有譬如你頭先講嗰啲湯啊，我一定會倒咗先啦。液體咧，我覺得唔應該抌落個垃圾桶入邊嘅。係、啦，因為佢萬一個袋穿咗嘅時候咧，你真係會整到周圍嘅地方咧都幾撈攪幾污糟。係 啊，同埋我即係都因為咁啱有一次見過清潔工人就就係整穿咗個袋，佢有時因為太重啦，咁所以佢就又俾人鬧，咁我話啊。 只要自此就點一點醒，就真係啲湯水自己倒 走。其實佢都唔想整穿個袋噶嘛，係咪先？咁我自己咧，譬如有陣時罐頭啊，或者有陣時啲裝過湯渣嗰啲唔係唔愛嘅兜咁樣啦，咁我全部咧都會去沖一沖水先。 係。 咁啊，務求咧就令到第一個垃圾袋唔會好臭啦。 嗯嗯。 第二咧就可以令到垃圾咧，咁啊沖一沖完之後咧，先至抌咧，咁亦都可以即係令到嗰個環境衞生會好啲，亦都唔會話存在咗一啲嘅。渣滓或者液體嘅渣滓，萬一穿咗又係搞到一大餐咁樣。 係啊，同埋其實咧，而家隨住我覺得嗰個回收嘅意識大家都多咗咧，但係可能偶然都會忽略咗啲細節嘅。譬如話咧，大家都開始紙張最普通嘅紙張咧，可能大家最基本回收信封啊，信封咧。表面即係顯示你嗰個地址係咪有塊膠嘅？ 哦，我嗰塊膠透明 膠 片 係一定要 搣走佢 嘅， 係 啦。但係又係嗰句啦，自己做一小步好過人哋幫你做咁樣咯。 係啊，咁每次都係自己啱噶，做少少少少嘅時候咧，咁啊都係一大忙嚟嘅。 係啊，所以記得抌垃圾都有個小禮儀噶。 係啦，咁啊非常好嘅提醒啊嚇，唔該曬。 你叫多次我女神先啦。 唔會啊。 唔得， 唔会再嗌噶啦，你系垃圾女神啦，唔该晒。好，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先，早晨啊欧， 早晨啊小白，喂，好耐冇听个 Sammy， 系啊，好耐冇听咯，都好耐冇见佢添，佢好似靓咗啊，因为戴咗口罩啊。 呢一句啊， 搣我 吹佢翻嚟啊，真系 系啦，今日系北风啊，我哋记住北风吹翻佢翻嚟先。 我以为系季候风啊，所谓。呢啲季候风啊，咁啊 吹得那样 哦。好啦，北风啊，咁啊冻冰冰嘅一个朝头早啦，咁啊天空入面都系灰蒙蒙一片啊吓，咁见到咧等车嗰啲学生哥全部咧斯斯缩缩咁样，虽然佢哋未着够衫啦，咁有啲小学生就惨啲嘅，仲要着短裤啊吓。点解要着短裤？因为运动衫嗰啲短裤嚟嘅，咁啊唔知佢自己坚持定还是学校。未俾換季，應理論上啊，學校應該俾換季啦。估計唔知會唔會係啲跑步比賽，所以著短褲可能好跑啲咁樣，定還是係 有陣時咧係啲學生仔，即係唔係學生哥啦，嗰啲學生仔啊，小學生嗰啲咧， 係 自己覺得誒唔好換住啦，得㗎啦，誒食住呢個天氣凍咧，細路仔有陣時即係有個心咧就 勁啲， 係啦，覺得喂我好勁嘅啊，我唔使著冬季校服嘅咁樣啊，都會咁樣啊。留意住啊！ 病咗仲劲啊！ 系啊， 病咗仲劲啊！因为可以唔使翻学咁系嘛，所以大家即系着多件衫啦，要注意保暖都系重要嘅。咁依家晏昼时分又唔系热得好夸张嘅，大家又唔好谂住食 lunch 嘅时候会好热噶，出猛太阳根本冇呢一件事发生噶吓、 嗯。 所以你唔好觉得喂 lunch 嘅时候着少啲先咁得唔得啊？咁譬如我自己中午工作嘅地方都系。近海少少啦，咁樣，哇！嗰陣風吹埋嚟都依然係凍嘅，即係你話喂唔著褸食 lunch 得唔得？唔得嘅，咁呢個都係少少温馨提示啦。咁啊，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講講佢啦。 好啊，唔該曬。哦，咁啊，加上晏晝嘅時候有陣時都未必咧咁好，即係太陽啊，因為有陣時都比較多雲嘅時候咧，咁啊吹起啲風上嚟，亦都啊感覺上咧就會涼啲啊嚇。咁啊睇睇今日嘅天氣預測方面先，天氣乾燥，咁啊早上咧係清涼嘅。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咁啊，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系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咁啊，周末期间嘅风势都较大噶啦。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嘅。朝早啊，咁啊虽然凉凉地，咁啊但系都可以有一堂先上咗嘅，就系晨光大学堂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 ，Terry。 早晨啊 ，Bobby。 嗱 ，Terry 啊，我知道咧，转天气咧，特别系今个星期咧，突然之间又跌多几度，去到十几度嘅时候咧，大家啲气管啊，又或者系一啲咧，诱发性嘅一啲呼吸疾病咧，就可能会出晒嚟噶咯。 系啊，嗱，你话呢排咧，病人都比较多，都系一啲感冒啦、鼻敏感啦，甚至哮喘啊，都多咗啊。 嗯，我亦都有听过咧，中医咧去到医哮喘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不如今朝就请教阿 Terry 啊。 好啦，我哋分享下一下咧，其实中医点样去睇呢个哮喘啊？嗱、 嗯， 哮喘咧最特别嘅地方咧，其实咧佢系同咳咧有少少似嘅，佢都系好咳啊，好痰咁样。 嗯， 咁而咧嗰、那个分别就在于咧，后有时有嘻嘻声嘅，咳嘅时间有啲嘻嘻声，嘻嘻咁样。同埋咧一个咧好连续咳啊，即系咳到咧喘系喘咧就真系唞唔到气咁样，好辛苦啊。咁呢一个咧就系嗰个哮喘嗰个特性啊。 系，咁但系如果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咧，即系应该点样去舒缓咧？饮暖水啊，又或者系真系食咳药又得唔得嘅咧？ 嗱，我哋咧點解要有呢一個哮喘咧？特別咧係咧好多痰啊，其實好多痰喺嗰個氣管入邊，所以造成咧嗰、那個當佢去吸喘嘅時間就造成一個嘶嘶聲啦。咁、 嗯、 所以咧我哋咧要化痰咧先至係主導嘅。咁但你話我而家已經喘緊好辛苦喎、啊，咁點算咧？咁第一樣嘢就一定要喺一個温暖嘅地方、 嗯， 因為我哋吸嘅時間咧好多時都係嗰個氣管去收縮啊。咁我點解收縮啊？因為凍咯。嗱、 嗯， 本來咧個氣管收縮係保護我哋嘅、啊，我哋好冻嘅时间咧，个气管去收缩，咁我哋咪唔会吸咁多冻空气入嚟咯。 嗯， 咁所以咧，系保护我哋嘅。咁但系点解知我哋气管好多痰啊？好多痰已经嗰、那个气管已经窄咗啦。咁再收窄嘅时间，我哋就唞唔到气啦。呢、這个就造成一个即系哮喘嘅问题。 系、 嗯，咁我哋而家如果已经发作紧好辛苦啦，咁点算咧？即刻去一啲温暖嘅地方。 嗯， 咁头先 Barbie 你提到饮杯暖水都系好好噶。咁点解饮暖水系有益咧？因为饮暖水嘅时间咧，我哋个身体就会比较暖啦，咁、 嗯、 所以都系有助咧，我哋咧嗰个气管去舒缓翻，唔好咁收紧啦。咁、 嗯、 啊，姜茶呢都可以嘅，因为姜啊或者陈皮咧，呢啲更加可以咧系入到嗰个脾肺咧去温通翻佢嘅。咁同埋咧，话你话喂，我而家咧已经好舐气，攞唔到咯。嗱，冬天咧，我成日叫咧啲病人咧，而家周围都可以买到暖包。 嗯。 摆喺咧嗰个颈下面，即系胸骨啊嗰啲位置，咁、 嗯嗯、 令到佢咧快啲暖翻先，系、 嗯、 啦，而令个人咧深呼吸，慢慢去冷静咧，咁样咧就可以舒缓翻嘅，即系起码暂时令到自己舒服啲先啦。呢、這、一个就系啲急救嘅方法啦。 系，咁如果真系话拿起手乜嘢都冇啦，又冇水啊，又冇暖包啊，又冇剩，其实系咪即系尽量咧，即系好似按照翻阿 Terry 头先所讲嘅，就系拥住自己心口或者颈嗰啲位置，尽量保暖嗰啲位置就 OK 嘅咧。 嗱，頸巾都要攞啦，即係或者問朋友整件衫咧，摟住條頸嘅位置啦，頸啦，即係包住同埋亦都胸口啦。咁仲有一個方法咧，就係、是、我哋個胸骨咧，咁咧不停咧就上下去捽， 嗯， 亦都係捽興佢。咁如果我哋仲有多少少時間嘅，咁你咪加少少即係 cream 啊嗰啲，咁你要捽到興嘅話咧，其實咧嗰、那個咳都會舒緩啲㗎。 嗯，咁我知道咧，嗱，即係除咗頭先講嗰啲話外在嘅保暖方法之外咧，係咪都有啲食物咧係可以令到佢哋食完之後會舒服啲嘅咧？ 嗱，如果咧我哋應該咁講啦，你發作緊嘅時間咧，你都係靠呢啲方法，或者咧就要食中藥啦，或者西藥咧去幫你手噶啦。咁、 嗯、 你話咧平日嘅話，我哋可以點樣去做咧？咁就係咧，我哋講話好多痰喺個氣管度啊嘛，咁、嗯、所以我哋就平時就要處理個痰嘅問題啦。 嗯， 咁而啲痰喺邊度嚟咧？咁喺中醫嗰度嚟講咧，就因為脾胃虛弱，即係脾虛咧就容易咧有啲痰啊生痰啦。咁、 嗯、 我哋咧就一定要健脾胃去痰濕嘅。咁、 嗯、 我哋咧就健脾胃嘅食物，當然我哋成日都講啊，成日見我嘅病人都話：，你成日都話唔准食生冷凍嘢啦。其實係有意思嘅，因為食生冷凍嘢嘅話咧，傷咗個脾胃，個脾胃傷咗就長久以嚟就積積埋埋啲濕啦。嗱、 嗯， 好多時咧啲病人咧，譬如話點解而家感冒啊，或者係真係哮喘啊呢啲病咧，係因為夏天咧太過唔小心啦，食好多生冷凍嘢，嗰、天氣熱啊嘛，飲凍嘢咯。咁、樣食生冷嘢咧，咁所以做做埋埋呢啲濕咧，就而家去發作咯，痰濕一凍就發作啦。 係，但係如果而家先至去濕，會唔會太遲咧？ 嗱，咁就唔會遲嘅，因為咧我哋喺哮喘嘅時間咧，就算你發作嘅時候都有緩解嘅時間噶嘛。咁如果你話你發作緊，我哋咧就頭先講用啲保暖嘅方法，令到自己暖啦，捽下胸骨啦，令到個氣管暖啦，飲啲熱嘢啊，姜茶啊，陳皮水呢啲。都可以暖到自己暖翻啲。當我哋 calm down 咗之後咧，我哋就要着手處理呢個去痰啊、健脾胃嘅時候啦，就要做啦。 係、咁有冇啲咧生活習慣又或者係運動咧，可以介紹下俾一啲哮喘病人咧，可以舒緩下佢哋呢啲咁辛苦嘅症狀啊？ 嗱，哮喘講真咧，我哋一定要咧吸到啲空氣要比較暖嘅。咁、所以而家嚟講咧，對大家最好啦，可以戴口罩。 係， 戴口罩又唔好易上啦，而家。 嗯， 因為戴口罩嘅時候咧，因為我哋咧去 令到我哋吸入到啲空氣真係比較暖啲，咁所以係會舒服少少嘅。講真，同埋香港有時都有啲空氣污染咧，咁有個口罩咧係喺冬天嘅時候對我哋嚟講有啲保護啦。咁呢個戴口罩係一個方法可以舒緩一下嘅。不過呢個都係一個暫時去使用啫，當然希望長遠我哋唔使戴口罩啦。 係啊。 都好辛苦嘅，长远天气亦都好辛苦啦。咁而咧，另外咧，我哋咧真系咧，散步，散步，即系晒太阳。因为晒太阳，尤其是咧要晒背脊啊，有啲病人或者女仔话：，哎呀，我好怕晒到斑咁样。嗱，唔使惊嘅，晒太阳唔代表咧，真系一定要着晒比基尼喺个沙滩度晒嘅。我哋咧着住衫。晒背脊啦，即系我哋去散步嘅时候，个阳光晒我哋背脊就最好，因为我哋背脊咧中间咧就嗰个叫督脉啊，即系我哋成日听咧，武侠片任督二脉嘅打通系 啊， 系啦，个任脉其实喺前面嘅，督脉就喺后面啦，个督脉咧就主一身之阳气，咁所以咧我哋太阳去晒我哋背脊，你觉得好舒服噶？太阳晒背脊，嗱，虽然太阳晒我哋前面就即系正面就会好似冇咁舒服啦，背脊系好舒服嘅，系吸收啲阳气，咁令到身比较暖啲。同埋我哋咧去散步咧，我都成日提建议病人咧，大约咧每日都可能五至十五分钟吓，食完饭可以去喐一喐，咁样咧去令到咧我哋每一次嘅咁样少少嘅喐动咧，令到我哋气血已经运行得好啲噶啦。行嘅时候暖咗，咁同埋一样嘢咧就要食饭。好多咧人咧就话，哎呀，我怕食饭会肥啊。其实饭好重要噶，因为饭咧系最简单嚟讲咧养脾胃。食饭，如果我咧觉得自己脾胃好差咧，嗰排我就不自己食饭噶啦。系啦，白饭都系好好嘅。咁如果可以买到，最好买咧我哋咧其实叫做粳米同埋鲜米，即系所谓嘅香米就幼啲啦。我哋咧肥嘟嘟嗰啲咧，好似珍珠米嗰啲咧，其实咧对脾胃特别好嘅。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可以食多啲珍珠米噶。 好啦，嗱咁今朝早咧听咗 Terry 嘅 tips 咧，希望转天气咧，如果真系气管方面或者哮喘方面嘅一啲病患者咧，可以舒缓得到啦。记住，即系适量嘅一啲散。或者在餐单上面作息上面的调整都应该可以帮到你舒服一点 的。当然我们要发作或者我们要处理都一定要找医师帮手。 没错，那详细自己适合的体质要吃什么药或者用什么方法治疗就要请教你的注册中医师了。麻烦 Terry。 不客气，拜拜。 拜拜， 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苦行，人人问起我的男生，人人亦都妒忌这么真，可惜今天彼此抱得再紧，仍然难逃将关系来划分，同偕白发美丽的谣传失了真，才无奈接受你是个完美缺陷，要发生始终发生，并未能像过童话于八十岁给你入住做甜品，无情是我再和你如何美满忍耐，分手一刹却毫无原因，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都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无奈有爱无怨，前人总吸引，越大希望越见伤神，尤其是双方的差距如此近，但你的吻最后只可吻别人。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仲是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或者叫我 Barbie 都得。 早晨啊，咁啊，朝早嘅时间7:26啊，头先听过咧，有容祖儿嘅不配啊。 嗯，咁啊，今日咧，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咧，其实都开始见到有啲学生哥咧，着啲毕业袍啊，周围影下相咁样啦。 哦，哎，有阵时咧，中午到如果12:00嘅 lunch time 嘅时候咧，行落去大学嗰啲位置，你知道呢度都有两间噶嘛？ 系啊， 都有几多学生 攞住公仔喺度影紧毕业相，咁啊开心啦，毕业。一定是一家人齐齐整整影翻张毕业相，跟住张毕业相咧就摆喺要晒出嚟嘅。依家仲有呢个传统啦，咁当然你摆上网上 up like 啊，一定 OK 啊。咁但系你会晒一张，我个年代会晒一张啦，即系摆喺电视机头啊，嗰、那个电视机柜啊，或者即系有个相架好咁样，叫做裱起佢啦。咁意思都系一个好标志性嘅。咁我哋旧时读大学读三年，依家啲同学仔读4年啊，咁多多一年嘅，咁啊，即系俾多一年时。你即系去还关窿啦，我成日都系咁样讲啊吓。咁点解无端讲毕业呢一样嘢咧？牛下女车神啊，李慧思咁啊，获颁授咧呢个荣誉博士咁样咁啊。Sarah 咧都特登啊，将自己嘅手指甲咧游咗过三关嘅图案，咁啊表示咧自己已经达成学士、荣誉院士同埋荣誉博士三关啊，期望咧日后啊可以画九格咁样，即系继续读落去啊，咁啊尽自己能力咧造福社会啊，同埋咧即系学术上边啊多啲嘅成就啦。有阵时做运动员都系啊，即系用咗自己嘅青春去挥洒喺单车场上边或者其他唔同嘅界别啦，打波啊打波，游水啊游水啦，咁啊翻翻去校园咁真系值得尊敬嘅，而且佢哋调转咗即系。好似个沙漏咁样，一开始咧就顺住漏完，即系自己即系嗰个体育魂之后咧，体育嗰份热情， 一开头咧就。做咗啲运动先， 运动先，跟住调翻转头，将个沙漏咧调翻转头，咁啊， 再读翻书， 系啦，再读翻书，其实得到嘅嘢咧都系一样嘅，甚或乎更加多啦，咁样。咁除咗李慧思咧获得呢个博士之外咧，其实苏华伟咧都得到啊一个资深院士嘅衔头，都系另一间大学颁俾苏华伟嘅呢个资深院士咧，就系关于呢个社会嘅贡献啊，同埋咧佢本身。是呢个社会企业研究院发出嘅，即係社企啦，即係都知道大家都要聚焦下呢、这个残障人士嘅一啲福利咧，我都觉得今年咧，除咗运动热情大家提高咗之外咧，对于残障人士一啲关注同埋关怀咧，都真係多咗好多。 係啊，咁社会上亦都需要我哋多啲关心下佢哋嘅。 冇错。 今日係11月24日星期三。农历10月20日，适宜嫁娶、订盟、纳采、祭祀、开光、迁徙、安藏、伐木、作粮、捕捉、求医、治病、解除、安葬、除服、成服、入殓。 今日都唔错、哦，开心晒， 开心就好啦。今日记开市造庙动土破土， 咁啱要做添，点算啊？ 平常心啦。今日都系庆祝自己的独特天分日， 我会好好记住，天生我才必有用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金钟高等法院同湾仔区域法院寻日总共收到4封可疑信件，警方爆炸品处理课人员检查之后，相信信件内冇危险成分，案件列作刑事恐吓，暂时冇人被捕。据了解，可疑信的收件人是高等法院和区域法院两位法官。欧洲多国的新型肺炎疫情继续升温，德国星期二单日新增45,000人确诊，比一星期前同日的单日染病人数增加大约2.5倍，很多医院深切治疗部爆满。

呢首唔知系一首歌嚟嘅，仲系一封属于坤哥同咳新风嘅情书。佢哋唔系嘻嘻，但系心领神会嘅友情同时间累积嘅经历，应该同爱情一样，都系咁难揾嘅。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系咳新风。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吴奕君《咳新风》，难得你和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打了没？ 打了。 打了没？ 打了。 打了没？ 打了。 打了没？ 打了了。 我打了第一针啦。 我呢就打了了。 我就打了第一针。 我打了两针啦。 我就打了两针啦。 我就打了了。 我一早就打了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了可以保障个人的健康，还可以保障你爱锡的人，甚至整个社区。快点接种新冠疫苗，一起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7:38，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的。 我先送上一个温馨的祝福给你先。 是点首祝福给我听是吗？我好彩头先冇乜事。 你行到返嚟㗎嘛。 行到返嚟。 我几驚呢，你脚软啊，搞到要係就算咁近你都要坐车返嚟。 喂，但係真係好攰啊。即係夜晚搞啲咁嘅嘢呢。 搞到痛啦， 搞到真係好攰。 啲霎时之祸福你估唔到嘅。 但係真係笠晒今日换衫嘅时候见到我肚仔。 咁好囉。 咁快啊。 哇，我本身里面都唔係多嘢㗎啦，再帮我清一清。 四下货先。喂，不过你昨日都係食啲普通嘢啫。有阵时觉得即係你话肚屙呢一样嘢，喂，昨晚打边炉或者食咗麻辣火锅，咁你肚仔痛都明白啊。你正常食个饭好难搞㗎嘛。 我 系 唔知喎呢啲嘢。真係唔知㗎。 喂，但係呢点解我又咁肯定系嗰饭呢？因为基本上我昨日都冇乜点食嘢。我系昨日朝头早食咗个面，咁就自己喺屋企煮啦。咁都好隔咗好耐时间㗎啦，即係11-12点嗰啲时间。咁我冇乜理由，如果佢又出事嘅话，要隔咗成10个钟头先有事㗎嘛。 咁你又唔可以咁样㗎喎，有可能真係咁样㗎。 即係赖自己，我都煮得唔好㗎。 可能係10几个钟之后呢先至发作。 比较少囉，我都係相信自己煮多过出街食。 又或者係朝早煮嘅，有一个成分 A 本来冇嘢嘅。你夜晚食嘅有个成分 B 之后呢就出事，可能係咁。 鍾意食嘢嗰啲人特别有肠胃问题多啲嘅。呢个都系肯定嘅。如果你普普通通真系食啲朴素啲嘅嘢嘅时候咧，大家都会清减啲咧，又好啲。 我都要即系自首先。 你都有啊？ 唔系，我话咧，今朝听到阿白元浩嗰个白元浩打俾你同阿 Kitty 倾电话嘅时候咧，我笑咗出嚟， 太好笑系嘛？ 即系幸灾乐祸， 幸灾乐祸， 系幸灾乐祸，将自己嘅开心建筑喺人哋嘅痛苦上边。 点解你咁开心咧？你见到人肚痛？ 哦，唔系啊，见到打电话嚟嘅时候叫你嗰把声咧，我都唔想听你电话。 系 啊， 真係好攰啊！你明唔明啊？係啊，但 係啲力用曬啊， 用曬啦， 係嘛？用曬， 係 力啊！ 你一搞到我咧，唔係好敢再食嘢。我驚一食落去，又唔知撞到啲咩。 啱喎，要即係我阿媽啲傳統智慧，你屙一日咧，就餓自己2日。 嚇！ 咁你清一，即係清咗佢咧。 就冇嘢噶， 就冇事了， 真系就冇事 了，唔紧要啦，当断食啦咁样。不过有时记得睇医生， 但都系嘅，都系 啱啊啱啊，你真系醒啊，你系最清醒啊，真系。 我觉得都应该要咁样讲咗先嘅。 不过有时咧，你出街食嘢咧，都会有啲嘢你系自己担心啲噶嘛。即系譬如你话夏天就更加啦，因为夏天嘅时候你天气热咧，啲嘢譬如煮熟咗喺度，你明知嘅，即系喺厨房 都好快会坏。 系啦，咁譬如有啲肉啊嗰啲咧，你未必会嗌嘅喺街嗰度。咁之前有睇过啲报道，又话你去食自助餐咁样啦，嗰啲水分高嘅水果，如果长期即系摆咗喺个室温情况底下咧，又容易会肚痛噶嘛。啊，点不知我寻日拣个咁稳阵嘅芙蓉蛋饭，都搞唔掂 啲蛋。坏蛋， 佢就系话你永远唔知嘅，真系永远唔知道，即系只可以讲一句，你真系唔好彩。 我有一次啊，食阿钟哥成日推介嗰个咖喱鱼饭啊，我都屙啦，我冇话翻俾你听嘅。 系咩？ 系啊，嗱，嗰个鱼咧就炸到咧脆到不得之了，即系一定系熟晒啊！你知佢嗰度炸啦， 极度高温， 佢都唔止炸到金黄色啊，炸到黑色嘅。哎，你真系，我真系食过。佢上次咪话我屋企嗰个咖喱鱼咧，成日都咁早卖晒。咁我一次咧， 即系喺佢屋企附近嘅， 唔系啊， 我 连锁嘅，连锁嘅嗰间 快餐 连锁 店啊， 连锁嘅系，费事讲边一间。 我知啦，我知啦。 跟住咧，咁系有阵时喺中环做嘢，你真系得十几分钟食嘢嘅啫嘛。你去咗叫做美式快餐店，哇咁多人，你咪转阵咯，转阵去另一间嘅 快餐店， 哎冇乜人，咁咪落去食咯。咁我就突然间望住个餐牌嘅时候，有阵时都谂，除咗自己食啲咩，就系个脑入边有啲潜意识就系话啊，今日阿钟哥好似讲过话。啊！咖喱鱼，佢有得食，佢好简单啫嘛，要等好耐咁啊叫啦！哇，佢屙到啊，其实冇可能屙噶，点解咧？因为佢啲咖喱汁其实整咗好耐啊嘛，佢 同埋佢应该滚住。 其实佢得三样嘢噶咋，得啲咖喱汁，一嚿 薯仔， 有两三嚿好大嘅薯仔，拳头咁大嘅薯仔， 系啊系啊， 同埋一块炸鱼咯， 系咯， 其实。即系能够食屙你嘅几率系好低嘅， 好油啊， 咩啊？ 系咪好油啊？ 冇油乜仔 啊？冇油乜只咖喱冇 油， 油 都冇多一 塌塌噶。 系啊，同埋嗰啲咖喱汁系稀噶， 结定稀啊！你两个 稀啊稀啊！ 我食嗰个结过，你叫错咗，叫错 唔系，就系因为佢嗰日稀啊。 哦， 同你平时食开嗰个唔同。 系啊，咦，就系因为咁样出事。我食咗嗰啲系结弹弹噶嘛，你食嗰啲稀嘅。 系啊，可能系咁啦，唔紧要啦。所以众说纷纭咯。我同你同食一个连锁快餐店啊，关键仲要上市添啊。理论上啲品质全部输出都要一样啊。 系啊，点解 冇理由喺丁九食嗰个同喺中环食嗰个唔同嘅质地？ 你永遠唔知喎， 要 level 咯， 要 level 咯，呢個意外。 可能廚師心情唔好啦，成日都有呢個迷思啊嘛。前排鐘哥咧就講話啊，有啲嘢咧，大家約定俗成咗啊。譬如乜嘢咧？禮拜三嘅時候咧，即係唔好太苛求，因為跑夜馬咧，啲廚師 食晚餐小心。 係啦，冇乜心機煮嘢食。嗱嗱，呢個就係大家成日都有咁樣嘅覺得。 又或者如果你夜禮拜三晚。你突然間你叫一碟雜扒飯，我多咗咁多嚿嘅，你就知道應該佢贏咗馬， 贏咗馬仔，贏咗馬仔。係同埋咧，即係你如果叫凍檸茶咧，突然間想諗咧轉凍檸水咧，水吧部嗰啲同事咧未必會幫你睇 啊， 係你唔好搞咁多嘢， 做唔到俾你，做唔到。 茶就茶啦，水就水啦，佢做唔到俾你，佢做唔到。 我呢個真係由細聽到大㗎咯，即係呢個好似永恆嘅定律咁樣，即係只要你解釋唔到咧，你就攞呢個原因去解釋。 一定係賭馬又 跑夜馬，或者今日金多寶係咪金多寶？ 咁希望大家自己食嘢身体健康啦，即係出街食饭嗰啲。喂，咁其实呢我寻日个 coffee time 呢咁有讲到话一啲气味嘅记忆㗎嘛。咁嗰个气味记忆呢都几长久㗎。即係我諗好难好形象化咁样讲。但我相信每个人呢都曾经有试过咁样嘅感觉。即係你可能闻到一阵味跟住就勾起返你以前一啲回忆一啲片段啦。你有啲咩分享？ 你有冇听过男人点样揾老婆啊？ 闻佢阵味， 系啊， 哦，嗰啲 佢嘅 就乜嘢 咩味啊？ 女人味咯， 乜嘢女人味啊？ 香嘅女人味咯。 诶，唔系，原来男人揾老婆，男人揾老婆就系想揾翻同佢妈妈一样的味道啊。 哦， 因为呢个系就系话你细个嘅时候咧，通常妈妈抱你噶嘛，你会闻惯咗嗰阵味，对嗰阵味好有安全感。 但 系点 解一个？ 陌生嘅女人会有你阿妈嗰阵味嘅？ 呢个就系一个科学研究嘅课题啦。原来味道你即系一定有一啲令到一个人会产生一啲适当叫做相同嘅反应。 系 即系譬如你闻到某一种味，你就会自然有嗰啲反应。咁、每一个人嘅体味都唔同噶嘛。如果你揾到一个类近你妈妈嘅味道，你就同嗰个女性咧就会好有一个即系好想同喺埋一齐嘅感觉。 咁调翻转女人咧？ 哦，咁又唔知道、 啊，你拣人时， 人 拣 你 啫，你都唔似我爸嗰阵味咁样，就 系 啦，搞唔掂啦。不过咧，有时候落雨嗰阵味咧，就更加浓烈啲嘅，即系落雨啊，即系天。 即系噏味啊！ 嗰啲你形容为噏味，你觉得系噏味？ 落雨我唔知啊， 系咪楞埋啲青草地嘅啫？如果楞埋青草地嗰阵味咧，我觉得舒服嘅，好似有一阵大自然嘅。清爽嘅感觉、 哦。 所以首先落雨嚟讲我自己个气味记忆系冇味道 的。哎是。 是啊我冇一 阵。我同钟哥一样就是有一阵青草味。 草 草味即是觉得哇好似焕然一新嘅感觉。特别呢是想即是闻多两下尤其是啱啱落完雨。啱啱落完雨，即系咁，你落雨咁湿滴滴，你又唔想推开个窗啊？但系一落完雨嗰阵空气嗰阵味，如果有阵风咧，你会觉得特别舒服、 清爽嘅， 系啦。咁原来咧都有得解释，点解落完雨有一阵咁清新嘅味道咧？就真系同呢个泥土有关嘅、因为咧嗰个泥土嘅表面咧就有一个叫做放线菌嘅东西，就会分泌一个叫做土臭素。咁、原来人类咧对呢一种味咧系好敏感嘅，有时譬如你经过公园啊。行山好啊，咁样咧有大量泥土嘅地方咧，其实你都会就算唔落雨咧，可能都会闻到类似嘅味道嘅。咁、但系因为落咗雨之后咧，嗰、那个湿润嘅环境咧，就加强咗呢个放线菌嘅活动啊，就形成头先所讲嗰个土臭素啦。咁、加上咧雨水就将泥土表面嗰啲土臭素咧就反弹，跟住就随风飞扬。咁、你咧就会好敏感就闻到呢一阵味，觉得好明显啦。咁但系当落完雨啦，譬如你诶阳光普照。干晒之后咧，嗰啲气味咧就会慢慢消失噶啦。咁所以点解嗰阵味咁独特，要喺落雨嘅时候先觉得特别清新呢就系、因为雨水嘅作用。哦 即系如果平时我哋自己淋花，譬如淋啲水落去都唔得，一定要雨水。 我谂嗰、那个其实都得嘅，因为只要滋润咗佢咧，应该就可以。但系咧。嗰、那個範圍太細，即係你嗰個花盆太細啦。 擁埋啲去聞咯。 係啊，不過今日落唔落雨咧？今日就應該冇雨落嘅、天氣乾燥，早上係清涼嘅，室外氣温而家17度，相對濕度61%。 奋斗恐怕离座半步，横行直冲一个细路，自称爆炸乱舞，水泼穿了呕吐，白抱上高山不畏高，成人凭什么恐吓细路？乱跑你会出步，个个怪我傻，我也笑我傻，奋勇去挑河，惨不过我丧笑地挨住肚饿。口气奔跑，一支箭奔跑，跑得到即管跑，跑不到都想跑。Yeah， 好天会停，我未会停，马达会停，我未会停。一口气奔跑，休息室经已太静，打我难度企定，沿途碰损淤血太劲，大不了去复定，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血清，毫无目的跑到爆裂，不厌战直吊柄，以我爆炸型对抗智慧型，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我未会停。 血再流要算背痛我接受全部接受、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酬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吧一生不听教细路跑过奇妙线路横行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呢啲天气系几适合出去跑步嘅，佢系曾比特啊，奔跑吧。时间嚟到早上7:52啊，早晨小白。 早晨，俾你一句讲一讲，搞到我想下昼咧揾机会跑一跑添。 即刻夺门而去啦！ 而家唔使惊啊，晏昼又唔会话晒啫。 系啊， 好舒服。 我寻日都有同我钟哥嚟讲话，呢个天真系好好啊。因为咧，跑步嘅时候你又唔会出好多汗啦。 系 越跑越有力噶喎，呢个天。因为你夏天啊，我就好怕热嘅。夏天个人咧就好容易即系哚晒嘅。一跑跑就唉，真系好热啊！ 影 响 表现啊，系、真系 系啊，即系你话赖都好啦，咁但系咧有阵时都系搵个好嘅天气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好紧要嘅。嗱呢个天大家都好容易赖床啊，咁我哋有阵时都会 set 咗好多学校啊或者工作嘅 office 都会 set 咗个翻工，譬如朝9:00-5:00啊，咁啊学校而家疫情啦，好多都半日啦，譬如小学咁样，咁但系大家都会发觉，系、真系。是把握住朝头早的时间去到俾大家去学习或者工作，因为认为咧就系瞓醒嗰段时间系会比较清醒啲啦，会系工作效率高啲啦，个脑筋啊灵活啲啦咁样。我见到个呢一个研究咧，我望一望嘅时候咧，咁啊嚟自呢个牛津大学，英国嘅牛津大学，佢话咧就系做咗个研究，平均年龄十岁嘅儿童喺朝头早8:30之前咧冇办法专心上堂。好啦，16岁嘅学生。在10:00之后呢咁就会有一个呢上课较好嘅表现。 10:00之后。 係啦係啦大学生轮到。大学生呢就是11:00之后呢有一个较高嘅专注力。咁呢个呢係啦11:00大学生。大学生11:00。咁呢个调查仲有好多嘅咁唔细讲啦。咁但係呢令到我諗到一样嘢就係、我哋嗰个人嘅生理时钟啊，个生理时钟就系好多时候我哋由细到大就训练啦。细个你朝头早可能要7:00起身，跟住食早餐，然后除咗我哋有一个好潜移默化嘅脑海入边有印象就系、我哋起身就要食早餐，然后就搭车或者行翻去学校咁样去到学习。咁由细个开始培育到我哋大人咧，我哋又系用翻呢一个嘅套路去到翻学噶，去到工作噶咯咁样。咁但系呢个研究出咗嚟之后咧，有个反思就系、是咪代表咁样就一定系好咧？系咪就系代表如果我哋唔同年纪，系咪需要有唔同？即系好似翻工咁样，政府成日话喂弹性上班时间啦。其实可能翻工个弹性上班时间系可以真系啱唔同类别、唔同年龄层面嘅人发挥佢哋最好嘅一个功效嘅时候嘅。 系，其实之前我都有听过，我唔记得系边一个地方啦。就系、因为 based on 呢一啲嘅研究咧，佢哋有话过小学、中学嗰啲翻学时间咧，其实如果就翻嘅话，即系达到最佳嗰、那个效益嘅话咧，系啦，就应该系有啲翻早啲，有啲翻 晏啲，系啦，又可以令到个交通舒服啲咧。你谂下嗱，如果小学佢嗰个时间睇下几点先啦，十岁。嘅年紀咧，佢早上8:30之前咧冇辦法專心上堂嘅， 即係要 8:30之後， 即係翻9:00咯。 係啦，你當佢哋翻9:00啦。咁其實而家譬如我仔仔咁樣啦，佢已經唔係翻9:00嘅咯。 已經係啊，7:00已經開始上堂 啦。佢就好啲，佢而家已經準備上，佢係晏少少嘅，因為而家學校好近啦。因為學校好遠，所以對我嚟講好近。咁所以咧，你見佢可能8:30上第一堂，咁但係都未必係好似呢個調查報告咁樣咁講咧，就係話佢可以即刻專心。嗱、小學都係咁咯。你見到中學同埋大學咧，佢嗰啲大學生咧個時間再推後啲。咁、如果你係中學生嘅時候，你咁早，譬如我以前讀書嘅時候咧，我都係8:00啲，我翻到學校噶嘛。其實我個人原來未醒嘅。如果根據呢個調查報告嚟講，咁我想第一、第二堂。 你自己唔知咩？你嗰陣時都應該知道自己未醒。 細路仔冇諗咁多嘢啊嘛。 根據呢個調查報告，咁啊即係三個界別啦。 冇錯啦，三個界別啦。 好簡單嘅啫，即係人越大就越難醒 咯。 系日远大越难醒， 因为太多嘢可能整到你即系夜瞓啊嗰啲啦。不过呢个咧，佢系基于你嗰个生理结构嘅，我记得好似 系啦系啦，冇错啦。因为佢睇下每一个唔同年龄人嗰佢嗰个嘅叫做专注力咧， 但外在嘅因素都有嘛，是就系、是、譬如你细个你冇乜嘢烦嘅，咁、你去到中学可能你又要烦啲男女朋友啊、拍拖啊、嗌下交啊、倾下电话煲啊、电话粥啊咁样，系、啦。跟住到你大学嘅时候咧，你可能又翻 part time 啊，赚下啲外快啊，咁啊继续都要拍下拖啊。 咁如果照咁讲，当一个人一个成年人，就应该要去到黄昏嘅时候先至可以清醒啦。 系啊， 我又要忧柴忧米，又要顾呢样顾嗰样，屋企又唔知点样。咁我喂都冇五点我都唔会清醒啦。 系 咁、 样， 跟住五点钟清醒啦。喂，我六点都要放工啦。即系每人做一个钟头嘢。 咁我哋系咪应该即系谂得好啲咧？系咪应该调整一下自己个生理时钟？例如头先 Kitty 讲咗几个重点，就系、可能你中学生嘅时候佢要拍拖，大学嘅时候佢要做 part time 咁样，咁会唔会就系我哋就算都系要兼顾翻以上嗰啲，当然话拍拖唔好啦咁样。咁、但系我哋系咪都应该调整一下自己嗰个嘅生理时钟？系有啲嘢咧，即系令到我哋可以早啲入眠，咁提高即系将我哋嗰个叫做最有效能嘅时间咧、提前翻少少。不过其实好难做到嘅，因为啲专家就话，如果你想调节自己嗰个嘅生理时钟咧，你最起码都系差唔多要一个月嘅时间。 一个月好快啫， 但系对小朋友嚟讲，一个月好耐噶。 不过呢个咧，我之前有睇过啲研究咧，佢都系睇翻个年龄噶、即系你好似年纪越大嘅话咧，譬如你jet lag 咁样啦、以前你去旅行咁样，你都要调节翻自己的生理时钟咧、你需要嘅时间亦都相对系比较长啲嘅、即系细个系容易调啲嘅。 唔系，我有啲朋友咧，即系去咗外国翻嚟咧，几年都调节唔到嘅，成日朝早咧就好眼瞓，夜晚就好醒嘅。跟住佢成日夜晚出去蒲咯， 佢冇盡力去調啊，應該係 佢係眷戀住啊，佢眷戀啊，佢根本佢都冇調整過， 佢根本差唔多調到嘅時候又走咗出去啦， 唔係咯，嗱咁啲專家就話到嗱，如果Kitty 講得啱啦，可能你每一個人咧去到唔同年紀嘅時候，你要調節個生理時鐘咧係有困難嘅。咁而家我哋都少咗去旅行啦，咁啊唔需要成日調節自己生理時鐘啦，但係都發悶嘅喎。嗱佢話一個月入邊咧，你盡可能由15分鐘開始調整，例如我原本都係夜晚瞓覺啦，十二點先瞓嘅，我開始咧今個星期我純粹以一個11:45為目標，我早15分鐘啫，咁、個身體咧就會容易接受咗。好啦，跟住一個星期之後就將佢轉到去11:30，如此類推。咁你計下嘅時間，如果你想譬如我早三個鐘頭瞓覺咧、你真係可能係需要一個月甚至乎一個月多啲嘅時候，你先可以整整地將你個生理時鐘咧去調節咗嘅。咁同埋有啲關鍵嘅，例如咧你可以配合呢一個運動啦，因為運動做完運動真係好神奇嘅，唔知做完運動個人攰啊，定係真係點啦？呢、這個人咧特別好瞓，咁變咗你調節生理時鐘方面咧，佢話簡直係如果做運動咧係一個好大嘅幫忙，可以令到你更加快調整得到嘅。 你真係一個運動大師啊！样样嘢你都牵涉到运动。今朝阿 Kitty 话肚屙，你又话 你知唔知今朝咧？ 点解你叫佢做运动？佢已经冇乜力。 系咩都做运动得嘅。 今朝我同佢讲完之后，我揭嗰个神光百科啦，揭啦揭啦，就入边真系有一句，佢就系话到，其实做运动系可以帮助你肠道咧更加加快个蠕动啊。 系啊， 加快咗个蠕动就可以。 好快啊！寻晚 系啦。 直出，佢冇阻塞啊！ 佢唔系直出啊，佢直头咧系，因为佢完全冇一个松紧，所以你就直出咯。 系啊， 你令到蠕动，你喐翻，咁佢就可以帮你 hold 住、hold 住咁样。 hold 住添啊 ！hold 住啲菌 啊 ！hold 住啲菌咯， 啲菌啊会自己抵抗力整走佢嘅。 咁啊，总之大家食得好、瞓得好，最紧 要啦。 做运动啊，做 运动啊！系啊，再嚟去到早上嘅8:00啊，先听一节新闻。 邵伊古同国防部长魏凤和进行视频通话时表示，美军战机靠近俄罗斯东部边境对中国亦有威胁。欧联分组赛，曼联由代领队卡域克带领荷兰中场云迪碧克正选上阵，凭基斯坦奴朗拿度和新组的入球，作客2-0击败维拉利尔，取得小组首名出线。同组的年轻人和亚特兰大踢成3-3。 H 组车路士4-0大胜祖云达斯，两队同得12分，下场赛事将争夺首名资格。 E 组拜仁慕尼黑作客2-1险胜基辅戴拿姆，

日本能榜推介的作品，来自凡人谱 Frampo， 在那之后。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想有大气电波时段，仲要有资助 ？CIBS 帮到你。 CIBS， 你的广播平台，你的开麦机会。 合资格团体或个人可以申请制作13集电台节目，仲有制作资助。 第37、38季接受申请。 截止日期10月2号下午5点半。详情请浏览 cibs.rkhk.hk。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像我般繁，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八点十二分啊 ，Kian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 ，Kenny 嗱，今日咧就真系炒股不炒市啊！讲下小米份业绩，琴日叫做收市之后先出嘅，上季小赚83% 啊，咁啊，受累股票亏损35亿，咁啊，朝头早唔知朝头Kenny 会食下炒米粉先啊，咁咧啲米粉系咪真系炒晒粉啊？咁样咁。是不是时候转食炒面啊？即系食翻苹果批好似好啲咁啊？点睇啊 ，Kenny 吓？ 其实这个都是在嗰个股价上边咧，之前一路反映落嚟，你都看到有一个情况，都市场都预计即系之内嘅嘢嚟噶啦。因为点解咧？你睇翻第一，首先就系我哋之前节目都讲啦，苹果其实已经喺第二季方面咧，就系勇夺翻呢个系即系全球第二大嘅手机嘅市占率嘅同埋个品牌嘛。咁就都睇到咧，其实小米方面嗰个 market share 就系有一个下降咗嘅趋势喺度嘅。咁点解咧？咁我相信就第一有几样因素啦。第一就係嗰啲零部件供應緊張啦，咁所以導致到咧就出貨量方面下降啦。第二個原因我相信就係因為嗰個華為啊，之前我哋都估計過咧，譬如華為方面咧就係嗰、那個之前點解小米可以係咁勁咧，就是、因為華為就受到制裁啊嘛，同埋加埋孟晚舟事件嘅話咧，咁令到佢哋咧嗰個智能手機方面咧嘅出貨量方面係減少嘅，咁甚至無係用唔到呢個 Play Store 嘛。咁所以係唔多唔少咧，都會影響到佢哋嗰個係情況。但係就後來華為就加快翻嗰個係銷售嘅動力啦，同埋佢個自家研發嘅紅夢系統方面咧，其實係OK 喎，增長得都幾快，同埋而家超過一億幾嘅用戶噶啦嘛。咁就似乎就似華為方面咧喺嗰個市佔率咧就搶翻上嚟咯。咁尤其是小米方面咧，其實就最重要即係之前睇好佢個前景嘅話咧。就是、它可以成功地咧，就係推到啲高端手機，可能講緊呢個係5-6千蚊一部。因為大家記得嘅話咧，小米以前嘅手機幾年前，可能講緊你1000蚊啲紅米嘅手機，就用平嚟到去搶攻個市場噶嘛。咁但係慢慢發展落去嘅話咧，因為佢當時嘅毛利率係勁低嘅，都講緊5%都唔夠嘅啫。咁跟住咧開始慢慢就係個小米品牌就係飆壓啦，同埋質素改善啊等等啦，咁就令到佢哋個。個手機檔次咧就係成功係喺舊年開始提升嘅，咁尤其是如果大家記得嘅話，舊年咧嗰啲六月購物節嗰啲咧，阿雷軍都走出嚟做呢個係直播 show 嘅，咁就成功推咗好多啲高端手機，咁就令到佢哋業績嘅毛利率咧就增加到去10%+咯，咁所以變咗就你見佢個成功就係呢一方面，但係而家開始咧就會有一個呢啲咁嘅隱憂，其實之前個股價跌落嚟嘅話咧，雖然冇乜特別消息，但係。 大家都會覺得喺呢個市佔率下降個問題啦。 嗯，所以即係啲米粉就要 留心啦， 留心啦，食米粉 OK 嘅。 係啊，但係講起呢啲消息咧，咁啊內地咧就傳徵呢一個數據税，即係流量高都唔係一件簡單事喎。而家變成會唔會對啲相關嘅公司咧造成一啲嘅隱憂咧？ 即係大家都唔係好想交咁多税 啊。 因為其實嗱，呢、這個問題就係又係翻去之前嗰個係反壟斷啊，嗰啲係新經濟個營運模式方面咧嗰個問題啦。咁即係其實呢個真係都幾煩，就話原本諗住咧就都叫告一段落啦，講新嘢嘅話，點知呢個係另一樣嘢，即係變相另一樣監管咯。咁其實個背景就係咩咧？因為佢哋覺得呢個係即係新經濟啊、平台經濟方面啦，佢又有擁有一個係即係壟斷性或者一個不公平嘅數據嘅優勢喺度喎。咁我哋比起一般嘅傳統公司就唔同喎。譬如傳統公司，我賣波鞋就係賣波鞋，我賣地產就地產，我只係擁有嗰班客嘅數據嘅啫嘛。但係呢啲平台經濟裏面就唔同啦，即係譬如啲消費者方面咧，透過個平台可能會係買唔同嘅產品啊，咁亦都我係收集得到睇到佢哋個消費 pattern 啦、啊。佢哋嘅甚至無收入嘅模式啊，甚至無佢哋嗰個係消費能力啊、財務狀況，全部都知道曬噶嘛。咁變咗咧，我就擁有一個係不對稱嘅數據嘅優勢，我就可以啊，原來佢喜好呢個係即係波鞋嘅，咁我就話特登咧就係推好多波鞋嘅廣告俾佢嚟到去增加一個銷售額。但一般嘅公司係做唔到噶嘛，一般嘅公司係等人哋行入去鋪頭買嘢，佢先至做到生意噶嘛。但係呢啲咁嘅平台擁有數據，大數據就唔同咯。咁變咗咧，就導致到一啲平時小商家方面咧，就可能咧就係個利益被剝削啊，或者個利潤被剝削啦。咁而家好明顯，國家政策咧就要共富啊嘛。咁所以呢個等於一個再分配咯，呢個係一個經濟嘅制度裏面嘅再分配。即係點解我哋要交税咧？富人即係嗰個係稅率，而你賺得多錢咧，嗰個稅率高啲咧。但係呢個係透過一個再分配，就將嗰啲即係社會資源方面咧，就係、是。嚟到共享咯，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产生嗰个贫富悬殊问题越嚟越严重。 呢、這个都系经济学上边一个基本概念嚟嘅。咁啊，点样可以即系将个坚尼系数啊拉翻低少少咧？咁啊，可能就从住税收啦。不过过度征税咧，亦都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嘅。如果唔系，啲有钱人都冇乜心机搵钱，咁啊，即系比较难搞啦。好似翻我哋读书年代 要 睇嗰 啲啊，平衡啊，真系 系啦。 尤其是咧，佢喺量化宽松之后嘅话咧，呢个问题更加严重嘅。因为量化宽松之后嘅话咧，其实你啲资产嘅价值就暴涨啊嘛。因为你货币供应多咗嘛，咁所以变咗出现嘅问题就是有钱嘅人越有钱咯，咁越冇钱嘅人就越冇钱，因为冇钱买，冇能力去买到资产啊嘛，因为资产价值升得比较劲啊嘛，咁所以变咗喺呢个即系财富再分配嘅问题上边，或者系解决呢个贫富悬殊问题嘅话咧，就其实系更加头赤咯。 Kenny 啊，另外咧，我想睇下嗰啲新股啊，因为之前成日同你倾偈咧，你都话啊，睇翻个气氛啊，市场气氛咧好紧要。咁之前都见到有啲公司咧，譬如话帮苹果手机屏幕做玻璃个供应商啊，嗰、那个白欣光学咧，都话因为啊嗰、那个大市气氛麻麻地嘅，都系褪后啲先上市啦。咁都有呢啲例子出现嘅。不过咧，见到另外一只咧，网易云音乐啊，即系恒指新贵就网易啦，就入咗恒指啦。咁而家佢嗰一只网易云音乐咧，寻日就招股，咁反应咧其实都我唔知道算唔算好啊，要问阿 Kenny 啦。佢话首日咧就超购咗 2.24 倍，咁喺呢个环境底下咁样上市，但系佢又入咗即系恒指新贵，即系妈妈咁样。咁你觉得可唔可以考虑下咧？大家 嚟紧啲新股气氛会唔会好翻啲啊？ 会唔会好翻啲咧？系啊， 中面又过紧聆讯啦吓， 中面就一定是市場焦點嚟嘅，但係即係網易雲咧，又係翻去嗰啲新經濟啊、數據平台上面嘅嘢，咁變咗我自己覺得嗱，間公司本身個概念係好嘅，但係咧就唔代表而家呢個市場上面嘅嗰、那個股價方面咧，可以好似啲 IPO 以前嗰啲咁樣，哇，即係爆升啊，或者做得好好咧，就未必會咯，呢、這個就要小心啲咯。咁但係嗰個行業嘅發展上面咧，都係一個趨勢嚟嘅，因為佢又會比起手遊啊，或者比起嗰啲即係電商方面咧，個敏感度咧就係、是、比較低啲，因為音樂串流平台嘛。第二咧，亦都係 符合翻一個係即係潮流嘅發展啦，即係好似以前我哋即係讀完書出嚟聽歌買 CD 咁嘛，咁樣就話幾多張 CD 買得幾多啊，咩金唱片嗰啲咩，但係而家其實唔係噶嘛，大家都係睇網上邊嗰啲點擊噶嘛，咁你而家搞即係你睇翻佢今次嗰個集資所得嘅話咧，其中一個都好重要就係話咧，我嚟去發掘一啲即係網絡歌手啊、創作歌手咁。其實而家個潮流，香港都係啦，個潮流都唔係淨係話純粹大公司嘅歌手，都可能會有啲網上平台出嚟一啲年輕嘅呢個歌手，都係成為一個潮流嚟噶嘛。咁呢個內地嘅平台亦都係啦，同埋亦都係會係透過音樂嚟到去產生一啲睇下社交嘅機會，同埋從而產生一啲係即係變現嘅商機。咁所以變咗嗰、那個business model 係 OK 嘅。咁但係就只不過咧，個市場嘅氣氛上面嘅問題咯。 嗯，睇下市場氣氛就唔就啦，咁啊就搭下順風車啦。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曬 Kenny， 下個禮拜再傾啦。多謝你， 拜拜。 阿歐點啊？有乜嘢優惠？ 仲有分零鐘時間咧，同大家講下啦。國家隊嘅運動員啊，金牌運動員咧，將會喺下個星期五咧就訪港啦。咁樣金牌嘅選手咧就會示範啦，當中包括如果你中意睇乒乓波咧，馬龍啊好勁抽啦，咁啊會嚟香港啊。百米飛人啊，蘇炳添啦，亦都會啊嚟到香港嗰度咧，即係同啲觀眾見下面啊，握下手啊，握手啊未必得，疫情可能即係影下相啊，打下卡啊咁樣啦。咁啊，即係舊時我記得每次奧運完之後咧，都國家隊都會有啲運動員嚟嘅，咁啊獻技啦，當然係。咁嗱有 跳水，跳水有冇啊？ 有嘅，有嘅，係跳水都有運動員嘅，各個項目都有啦。不過咧要門票嘅，咁啊門票咧亦都係得5000多張嘅啫。咁樣喺城市電腦售票網嗰度先會有賣嘅，咁要入場戴口罩啦。咁當然你話喂想一睹國家隊嘅風采咧，就要自己睇下彩數夠唔夠啦。你彩數唔夠咧，你抽唔到亦都買唔到嘅，係啦，亦都係限量版嚟嘅。咁所以即係中意體育項目嘅你咧，就要留意住啦。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11月24日。是一年的第328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7日。1969年11月24日，恒生指数正式向外发布。1964年，时任恒生银行研究部负责人关时光受恒生银行董事长何善恒所托，创制恒生指数，选出33间上市公司股票为成分股。最初只是被银行内部参阅，恒生指数一直引用为反映香港股票市场的重要指标。推出初期，恒指每日报价一次，直到2013年4月加速到每2秒报价。刚开始的时候，恒生指数报150点，最高曾经超越33000点。11月24日出生的朋友充满活力，善于社交，希望得到别人认同，不会逃避问题，拥有面对真相的觉悟。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瞬息万变，充满未知数的股票市场会不会是配合你性格的最佳选择？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哋每日会用好多唔同嘅数字话俾自己听，我哋身处嘅位置到底系因为我哋拥有呢啲位置，所以反映出呢啲数字，还是系我哋已经盲目俾呢啲数字控制？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思芬继续喺度噶。嗱，我就知道咧，今年系 Design Gallery 香港设计廊嘅30周年啦。咁所以咧，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香港设计廊贸易推广主任萧以乐小姐 Cobo 咧，就同我哋介绍下设计廊30周年有啲乜嘢嘅庆祝活动噶。早晨 ，Cobo。 早晨啊，咁其实我都好开心话俾大家知咧。咁头先思芬都讲咗啦，咁香港设计廊30周年，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绍翻一年3个月嘅一个。设想制嘅，咁其实咩系设想制咧？咁其实最近大家咧应该都留意到好多网上嘅购物优惠啦。咁但系咧，譬如我自己咧买嘢嗰阵咧，横睇掂睇，咁坊间咧有一啲产品嘅设计咧都差唔多。有阵时咧想搵啲特别啲嘅嘢咧送俾人都有少少难度。咁嚟紧圣诞啦、新年两大节日，咁相信咧大家因为疫情期间冇得去旅行咧，都应该按耐唔住你嘅购物嘅意欲嘅。咁所以咧，其实除咗一啲国际品牌之外啦，香港设计咧亦都好值得大家去发掘同埋支持。咁为咗吸引大家咧对香港原创作品嘅啲关注啦，咁我哋由今年10月底去到下年1月咧，都特别为大家推介一连串嘅一啲线上同埋线下嘅优惠，有购物折扣啦，送大礼，都会同大家咧喺 Facebook 玩啲小游戏。咁总之咧就包罗万有啦，希望俾大家咧用一个更平嘅价钱去买唔同嘅一啲本地创意设计嘅。 香港设计廊咧有实体铺喺湾仔咧，呢、這个我就好清楚嘅。咁莫非设计廊而家已经有网上店，所以就可以推出线上优惠？ 咁你问得啱啦。其实咧而家上网咧好方便啦，无论你去边咧，其实电话碌几下咧就拣啱嘢。咁咧过几日速递嚟到屋企咧，就话咁快就可以用咯。咁尤其我哋呢啲即系上班一族啦，放得工嚟咧，其实行几间铺又未拣好，转头就闩门啦。咁有阵时即系6日又想唞下，或者同朋友出远门啊，赶住送礼咧。其实都好头痕，咁就因为咧呢个情况咧，我哋今年咧设计廊咧30周年，特别咧喺年底咧就会隆重推出我哋香港设计廊网上店。咁率先咧就会推介40个香港精选牌子俾大家嘅，譬如礼品、家品、BB 啦，同埋儿童用品、防疫用品、手袋、背囊同埋环保产品等等。咁咧真系乜都有嘅。咁咧而其他嘅特色产品咧都会陆续上架，咁相信咧大家都会揾到自己嘅心头好啊！ 足不出户就可以买。买到好多心头好的，而且确咧系好方便嘅。但系而家潮流兴小众，好多朋友咧都开始追求一啲文青啊，又或者其他好有个性嘅风格嘅。咁唔知 Cobo 今次会唔会有一啲嘅心水礼物可以介绍俾大家？ 嗱，咁咧你就问得好好啦。咁大家咧其实一定就要留意咧，我哋嚟紧咧就会同香港青年协会合办咗2场嘅周末手作市集，就叫做港手作，就系今个星期6日啦。咁而另一场咧就会系12月11号到12号。咁而2场咧其实都分别会有10位嘅年轻手作界职人咧驻场。咁譬如想布置屋企咧，就有啲干花嘅摆设啊、香薰蜡烛咁样啦。咁平时咧有阵时个个咧又拎啲差唔多嘅袋翻工，咁到时咧现场亦都会有一啲得意嘅布袋啦、手织袋咧，咁都会有一个啱你心水嘅相信。咁咧，譬如你又可以带埋个 friend 啦嚟我哋会展铺呢一啲，都可以试下带下一啲耳环啊、首饰，有复古、有型格，都会有气质嘅款式，咁会样样都齐啊。咁相信试过大型上身咧，即系可能朋友仔、女性朋友啦，都会知道自己啱翻啲咩 style 咁样。 咦，咁 Cobo， 我想问一下啦，你有冇啲乜嘢嘅心水礼物推介可以介绍俾大家咧？ 嗱，咁梗系可以啦。咁我首先咧就为大家介绍咧文青一族咧都好中意用嘅一啲文创用品先。咁虽然而家啦科技好发达啦，咁大部分人都可能用啲电子产品，譬如电话啊、电脑，咁就记低自己行程，不由唔代之。咁其实好难做文青啊。咁如果咧你又好似我咁样有一啲记账习惯咧，相信呢个品牌咧都会好符合你嘅要求。咁喺2016年啦成立嘅呢个纸胶带嘅品牌咧，唔单止用咗香港独有文化，好似一啲失传已久嘅热狗巴士啦，仲有世界知名嘅一啲万宜水库啦、大潭水塘等等嘅一啲风景咧为主题，去制作出咧唔同类型嘅纸胶带，俾人装饰下笔记啊。咁平平无奇嘅书咧，都可以好有个人特色啦。而中意行山嘅朋友仔咧，仲可以买埋佢哋独有用纸胶带拼贴出嚟嘅香港山之阅历同埋绘本，大朋友咧、小朋友咧都好啱仔。咁另外咧，其實近年咧，因為疫情期間啦，咁大家都花多咗時間喺屋企，咁自然咧裝飾擺設咧，其實咧都唔少得嘅喎。咁咧，千祈唔好以為女仔先啱喎，其實一眾嘅男聽眾咧都可以追求精緻嘅生活品味喎。咁咧，原本係呢個裝修工程嘅泥水師傅啦，就會為我哋咧帶嚟各樣嘅小家品，例如係鐘啦、啊、 茶几、灯座等等，咁大玩呢个粗犷嘅水泥咧，同埋流体画艺术，咁朋友嚟到你屋企咧都绝对唔失礼嘅。咁另外，如果咧想与别不同嘅话，想改变个人风格，简单啲咧可以由用咩袋开始。咁而十一月嘅呢一场手作市集咧，就有一间用石头同埋棉线呢一啲自然嘅物料咧做成嘅饰品品牌。咁听到咧石头咧，唔好以为又重又雅杂，其实每一个袋咧都系店主全人手咧去编织而成，所以重量啦、线条同埋形状咧都会事先计过度过，反而咧两种物料嘅反差咧仲凸显到个人品味添。 据我所知咧，今次系设计第一次搞手作市集，咁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下啦！记得今个周末快啲去到设计廊嗰度买嘢咯噃！今朝早唔该晒你 ，Kobo，Thank you，Thank you。 想了解更多，请即到 Design Gallery 网页 ，hkdesigngallery.hktdc.co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区域法官陈广慈话，早前受到电话滋扰，一人被捕，话人在做天在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指行为可耻、可悲同可笑，并非爱香港，亦看轻警方同国安处的刑侦能力。司法機構說高度關注事件，已經交由警方跟進，強調任何試圖向法官和司法人員施加不當壓力的行為都違反法治精神，衝擊司法獨立的原則，應該受到嚴厲譴責。另外，金鐘高等法院和灣仔區域法院先後收到可疑信件，據了解，收件人分別是高等法院暫委法官陳仲恒和區域法院法官李慶年。律政司批評恐嚇法官和司法人員是卑鄙低劣的行為，令人髮指，指這些可恥行徑最近有變本加厲跡象，特区政府不单严正谴责，更绝不姑息，批评纯粹因为不满结果而以违法手段企图向法官施加不当压力，不但徒劳无功，更显示出他们的无知、怯懦、懦弱和目无法纪。白宫宣布，美国能源部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5000万桶原油，缓解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时出现的石油供需不匹配，降低油价。美国能源部话，呢5000万桶原油最早在今年12月中下旬开始投放市场，其中1800万桶已经得到国会批准，将直接销售。另外3200万桶属于短期交换。等到油價平穩之後，大約在2022至2024年歸還戰略石油儲備。美國能源部數據顯示，截至11月19日，美國戰略石油儲備的儲油總量大約是6.05億桶。美國汽油價格近期升至7年來高位，國內對釋放戰略石油儲備壓抑油價的呼聲不斷高漲。美国威斯康星州汽车冲向圣诞巡游人群的事故，再多一名8岁男童死亡，令事故死亡人数增至6人，超过60人受伤。案中被告39岁的司机布鲁克斯到法院认讯，他原本被控5项故意杀人罪，控方在庭上表示，再多一人不治，会考虑加控罪名。法院將布魯克斯的保釋金定於500万美元。事故在當地星期日下午發生，布魯克斯駕車高速衝入巡遊隊伍，警方相信他是單獨行事，沒有證據表明涉及恐怖主義。保加利亞西部有巴士在高速公路發生意外後起火，至少46人死亡，包括12名小童。巴士大部分乘客都来自北马其顿，北马其顿全国宣布哀悼3日，保加利亚亦宣布哀悼1日。

去到嗰個 level 嘅，但係我都會知道自己係偏向中意點樣飲， 係 咩味嘅咖啡。 好、啊，我哋可以講下咖啡。朝頭早相信好多聽眾咧都會一定即係飲杯咖啡先翻工啦，甚至其實以前翻學都會啦。即係同埋你長時間慣咗呢個習慣咧，到有一日你冇咧，你會覺得好似周身唔自在，或者真係提唔起勁嘅。 係啊，係非常之唔自在。 因為其實都算係產生咗一種依賴啦，我覺得。你係幾時開始中意飲咖啡呢？ 我應該係大學開始嘅。其實我當時真係中意飲咖啡，其實好大原因係因為想消腫啊。因為我係一個好容易水腫嘅人。咁嗰陣成日有拍攝工作啦，開始咁就覺得啊要飲咖啡啦，要消腫。點知飲下飲下咧，但係發現咗原來咖啡有好多飲法，同埋有好好飲嘅喎。 好多飲法係點樣咧？ 即係譬如一開始以前飲就係中意飲齋啡啦，因為最有效嘛。 因為去水腫啊嘛。 係啦，因為去水腫嘛。但係其實齋啡係如果唔好飲嘅齋啡，真係可以好難飲啦。 嗯。 又酸又成咁。咁之後就發現啊，原來有又可以飲可能 flat white 啦。拿有不同的方法喝配不同的豆呢又會有不同的香味的、 嗯、 之後就開始講究了又研究一下、啊、哪一間 coffee shop 是用哪一隻奶的如果用那些奶我就不去樣 我想我自己是喜歡一種香味即係嗰個提神嘅感覺，即係一半係嚟自個香咯。咁你話飲落去係咪真係好識得分咧？我估又未必真係嘅，同埋真係有好多種唔同嘅味道，就各人有各人嘅喜好咁樣啦。但我又真係試過咧，有次去旅行，即係冇嗰朝早唔記得咗喺酒店嗰度，即係撳杯咖啡就出門口好趕咧。跟住成個晏晝咧，我啲朋友就話：你今日做咩咧？心情唔好啊咁樣，即係好似成個人咧都未著機咁樣。係 啊，爭啲嘢，爭啲嘢。 係啦，跟住後屘 find out， 哦，原來嗰朝我冇飲咖啡，係、 嗯、 啦。咁所以呢一個都係一個都市人嘅習慣啦。遲啲可以多啲即係同你講下呢樣嘢。但頭先你又提到你話大學嘅時候因為要影嘢啦，咁、嗯、所以就飲咖啡去水腫啦、嗯。你嗰陣時係已經開始做 model 啦，係咪啊？ 嗰陣其實都唔叫做係 model 嘅，我諗我大學嘅時候。成日做嘅影嘢工作，其實係啲拍攝嗰啲 video 多嘅。 係， 其實我以前都有喺港台度拍過教育電視部啦，以前嘅嘅好多嘅哥哥姐姐嘅角色嘅。 即係你係演員。 係啊，係啊，以前開07嘅。 嚇！ 係啦、啊，即係以前好興咁好早嘛，咁你五點要起身，咁你又要個樣靚，你就唯有兑咖啡咯。 係， 係啊。 嗰陣時開始拍嘢啦，咁之後點樣踏入咗呢、這個即係入行嘅經過或者唱歌？之前我見你都有參加一個選秀節目啊、比賽嘅節目啦。 其實我以前一路都係想唱歌先嘅。 嗯。 但係拍嘢係真係咁啱，突然之間有人揾，咁哦咁做咯，做住先咁啊。咁真係去到後期就發現啊，原來係要自己，即係而家呢一個時代，原來好多自己嘅音樂係應該自己做喎。然後個科技發展到啊，原來自己做又唔係冇想象中咁難喎。咁我就開始咗自己做，咁就決定做完要派台，咁就要開始做，咁就開始做啦。 但係點樣可以令到你呢一樣嘢付諸實行呢？我諗其實好多人都鍾意，即係你話我鍾意唱歌，鍾意玩樂器，跟住鍾意拍片啊，甚至即係擺上網。但係到真係哇，去到出歌，去到派台，咁就好似去到另一個 stage 噶啦嘛。 是其實真係聽落好似真係另一個 stage 嘅，但係實際上咧，其實做嘅嘢係差唔多嘅啫、嗯。我覺得其實係睇下你敢唔敢咯，即係你敢唔敢就派上台同埋擺上平台嘅啫。其實同你而家好多咧年輕音樂人啦，我聽啦上網，即係喺 YouTube 做嘅歌，其實都非常之好聽，好完整噶啦、 嗯。 但係佢哋冇覺得要啊花啲時間做啲 admin 去派台，又或者去擺上平台，咁佢哋就冇做到咯。但係其實。嗰一步其實好多時候都唔係自己做添嘅，因為有好多即係專做呢啲嘢嘅admin 或者宣傳人員去幫你處理嘅。 嗯， 咁所以作為一個音樂人，我覺得如果你想你自己啲歌多啲人聽到，其實發布係一件好好嘅事。 係，唔好收收埋埋，或者唔好太被動咯，係咪？即係等人哋嚟聽到你，咦好嘢喎，咁樣可能又即係 miss 咗好多機會啦嘛。咁今朝早咧就想同你講下你首新歌啦，《尖八角》咁、都係好輕鬆嘅一首歌嚟嘅。咁裡面嘅 message 就想帶俾大家就話都唔需要太過在意人哋點樣睇啦，即係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啲尖角啊，有一啲比較突出嘅地方嘅。 係啊， 咁你覺得你自己最尖嘅一個角係咩咧？ 我比較咄咄逼人咯，問一啲令人好尷尬啊，或者令人覺得啊好唔舒服嘅問題嘅。 好彩而家係我訪問你啫。 係啦，咁所以 你而家係咪忍得好辛苦啊？其實我有啲好尷尬嘅。係 啦，如果我開始問翻你嘅時候，你就會招架唔住噶啦，通常都。係咩？通常因為第一次認識我嘅朋友都會覺得，哇！你做乜突然之間問？ 你通常會問咩？即係你幾多歲啊？ 我會問啲大家都唔敢掂嘅問題咯，即係可能感情狀況啊、工作啊，其實你想做咩㗎？嚇，你諗住咁樣繼續做落去啊？即係嗰啲啦，即係question人哋嘅人生理念㗎嘛。唔係，但我覺得咧，點解我中意問呢啲問題？其實我唔係想人哋難堪啊。其實我覺得咁樣係最容易、最快、直接地了解到一個人其實佢個 vision 係乜嘢。 係。 咁所以我係冇惡意嘅，我係真心覺得啊，我想認識呢個人，我先會問呢啲問題。 咦，咁你其實都算係一個比較算唔算係性子急嘅人咧？你覺得？ 係啊，好急。 因為我咁樣聽你，我就明白，即係你唔好同我寒暄嗰啲天氣啊，咁啊件衫好靚啊，個頭髮 set 得好好啊，即係一嚟你如果真係想認識一個人，你就問啲深入啲嘅咯，即係了解嗰個人嘅性格咯，即係唔好嘥時間，簡稱係咪？ 係啊，得。但其實我又不是真的個個都會問的，即我都有興趣才會問的，我都揀擇的。 喂，那你覺得怎樣，即譬如你第一眼或者啱啱認識一個人的時候，你會想了解他多一點，即你的準則是什麼呢？ 我的準則就是他的有冇一個可以俾我覺得啊可以做朋友嘅感覺？ 嗰個係咩感覺？好難好難形容嘅。 其實係好圓嘅，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個感覺係我自己都不能夠好 standardize 或者好實際咁寫到出嚟嘅，我覺得。但係咧，總係有啲人咧同你對眼或者 say 個 hello 或者講句點啊，你已經感受到嗰個氣場，其實佢係願意同你做朋友嘅。 係。 係啦，即係如果有人咁樣打開呢一個狀態俾我咧，我就會再打開啲。 系，你就会打蛇随棍上啦，跟住就会问佢问题啦。所以下次如果黄海日咧系咁问你，即系你自身啲经历啊，或者你一啲价值观啊，唔使惊，其实佢想当你系朋友。 系啊，系咪真噶？系啊，我系一个好 nice 嘅人嚟噶。 系，听得出啦，你把声。咁但系你会到而家有冇改变呢样嘢咧？因为其实你话都有啲人会因为咁吓亲，或者觉得喂你冒犯我咁样。咁但系好似你首歌咁讲，有时有啲嘢就系你唔需要。要所有嘢都即就晒人哋噶嘛，即系你有翻你自己 character 咁样。 我其实都真系冇乜点改变过嘅，我觉得。即系当我其实有时系控制唔到噶。其实嗰啲咩吸引力啊，即系人哋俾咗呢一个令到我想认识佢嗰个状态咧，其实我系停唔到噶。即系我会不断地想了解佢，我就会不断问咯。咁但系咧，我同时又好 enjoy 嗰种，其实佢深刻想答我，但系又觉得啊咁快问啲咁嘅问题嘅嗰种。 即系你见到佢个样咁样尴尴尬尬咧，你觉得正啊？ 系啊，我好中意噶。 你都衰喎， 我都中意系咯， 喂，咁调翻转啦，如果你身边有一啲嘅朋友，你觉得佢哋有啲咩性格，你觉得系接受唔到嘅咧？ 我唔中意啲人太假咯，但系好难去形容咩叫好假嘅，即系可能系唔系都觉得好啊，系唔系都 赞你啊，系嘛，即系 咁，我觉得好多人赞我都系出自真心嘅，但系咧，我觉得嗰啲即系可能双面啲嘅人，我就难顶啲啊，又或者唔敢诚实面对自己嘅人咯， 系 即系总有啲人咧，摆到明系想做某啲嘢嘅，但系或者做咗某啲嘢，但系成日都会俾好多藉口自己。其实我唔系因为咁样，所以想咁样噶。即系嗰啲人，我就会远离少少咯。 系 啊，因为我觉得你都未了解到自己，咁你唔好了解我住啦。 系。好啊，咁啊，希望迟啲再收到你嘅新作品啦。咁啊，今朝早我哋一齐听一下黄海日嘅呢一首《尖八角》。 声声娇美，不过我身躯太狠，想说即说，这叫念家直率很扣分。放念起个凶恶似魔鬼化身，但这劣根已经弯弯到熟了，也不渴望变更。我是怪物，但我喜欢我灵魂。尖八角可算是次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催我到地球外太不堪。 岩蚕是纪念品。通胜嗅觉只有放松的勇敢，喂，穿着荒诞罪名是七彩玷污众生。不理天气，只有自己的气温。没遇事可遇，不需及我，只靠我，不怕被看真。怕就怕是我的孤芳也露沉。尖发哥哥可算是迟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推我到地球外太不堪，长期失重。未拉近，尖发哥哥可会被抱紧？不过谁又会担紧？旁人话我笨，无人愿接近，然后剩我一人迷恋镜内的美人。岩蚕是养分，岩蚕是由缺陷装饰的作品，莫记被指责或怜悯。尖八角转变做细菌，给世界跑气抹不忿，总会有别人为我操心，来研讨我用住一生。尖八角将会被抱紧，不怕尘世湿眼，谁人愿靠近，谁人亦震撼，明日便会忽然成真，再没古怪人。岩蚕地放任，岩蚕到我肉身。 上一次同大家讲过东涌又唔喺东边，但系点解叫东涌呢？今次咧同大家讲下西贡啊，明明喺香港嘅东边，又点解叫做西贡呢？你有冇谂过其实呢个名几时开始用呢？原来都已经用咗一段颇长嘅时间㗎啦。想唔想知呢？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空いた場所で重ね合う僕らの手なら全て跳ねるようなそんな気がしたんだ。また次もきっとその次もきっと舵を切り直すよ。こじ開けた坂を描いてた地図とたとえ違っていても、 西贡这个名字原来早在明朝的时候已经出现的了。当年明朝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其后令到不少国家向明朝进贡以及进行贸易。那阵时广州是海路进入中国的唯一关口，而珠江口一带被列为军事禁区。由于香港西面的水域也属于珠江口禁区的范围，所以一般在西方来的商船只能够停泊在东面。这个西方朝贡的专属港口，久而久之就变成了西贡，沿用到今日了。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就嚟去到早上嘅九点钟啦，九点钟新闻之前咧，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系天气干燥嘅，今日早上清凉啦，初时系大致多云，日间咧会渐转天晴嘅，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1度，好似冇寻日朝咁凉啊，我哋觉唔觉？又可能自己又适应咗啦。咁啊，今日咧吹呢个和缓嘅至到东北风，系啦，寻日你见我真系包肿咁样。 系啊，寻日你好冻嘅，今日就热啲啦。 系啊，咁啊，展望咧未来嗰几日咧都系天晴干燥嘅，听朝早咧仍然都系清凉嘅，新界气温咧就显著会较低啲，咁啊周末期间风势会较大嘅，室外气温而家18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的。 我哋好难作准嘅，有阵时候有啲歌手朋友啊，即系夏天30几40度啊，都着件大褛啦， 系啊，有时啊得几度都要 得几度着短裙啦、 啊，短裙啊，系啊。咁大家保暖啦，注意。 风势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嘅天水围嘅洪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上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洪天路啦，去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上城一带嘅交通咧就比较挤塞。较早前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啦，近住玛丽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就喺嘉林角对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玛丽医院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嘉林角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嗰一段咧，交通就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咁而家龙尾就喺汇景花园，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咧就喺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啦，车龙排到去海丰园，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骏景园。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啦，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咧，最主要都是阻咗慢线咧，就车多，龙尾在白石角对出。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咧，由于有坏车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噶。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啦。由于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阿莫莉亚，虽然你而家都好 fit 嘅，不过都唔好太沉溺于健身啦。提举宠物要小心动作啊！ 放心啦，泳儿，呢两双嘢加埋都唔够80公斤，轻松啊！ 唉，我都系好担心啊，思芬，你帮下手啦。 唔系、啊，泳儿咁重啊，梗系用辅助工具搬啦。唔信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搬运货物要小心，疏忽大意好容易会扭亲。我系泳儿。 政府会在接下来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 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一齐成长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关系和相处同时都会有微妙的变化。这些都是我近年在中大合唱团令我反思的一些个人体会。 想听多些朱子辉的感受，记得留意收听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焦点创造专访圣洁玲女子中学的陈雪华，分享他们制作机械人的喜悦。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咧都做得几好下，道指升194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升7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连跌两个交易日，跌79点。点解咧？因为咧美债息上扬啦，咁啊不利咧呢个科技股嘅表现啊。个股方面咧，视像会议平台咧，大家疫情都有用开啊 ，Zoom 啊公布咧，截至十月底嘅第三个财季咧，收入系10.5亿美金啊，吓按年咧增速放。缓去到 35.19% 啊，纯利增长咧应该调低咗啊，令到咧股价急跌啊，跌几多啊？14.71% 啊，系跌幅咧相对大啲嘅一啲科技股啦。咁啊，今日港股点睇法啊？都系暂时冇乜方向，等一阵咧九点半开市嘅时候咧，你就会知道市况点样走向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Lam， 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林慧，各位听众早晨。 嗱 ，Clara， 我知道咧，特殊教育里面咧，亦都好强调家校合作噶。 系啊，不过又考一考你先。你谂唔谂到咩叫做5+2啊？ 五加二啊？咦，系咪好似人哋嗰啲营业时间咁样啊？5日+2日，啱啱好7日一个礼拜。 啱就差唔多啦。咁其实我哋嘅细路仔咧，有5日就翻学，有2日就喺屋企啦。即系我讲全日制。咁所以咧，所以其实咧，呢个5+2咧，其实系一个真系互相紧扣嘅。咁如果系咧，个五系做咗，个二系唔做。其实个细路仔嗰个嘅行为咧，佢都会好乱啊。咁佢哋都系未必系可以做到一个系大家好想个细路仔做到嘅行为噶。 系，又或者唔系话做同唔做，可能都系大家都做，但系嗰个模式咧就未必会好贯彻，或者会一模一样啦。 系啦，所以我哋要讲系 consistency 啦。咁例如可能食饭啦，咁食饭咁好多时细路仔喺学校咧，以前咧又喺学校食饭噶嘛，而家因为疫情嘅问题啦，咁就佢哋食饭通常都系可以自己处理晒嘅。咁所以其实咧个细路仔系有嗰个能力系可以做得到自己食饭。咁但系咧，我好常见咧，我有好多学生咧，佢哋翻到屋企咧都仲系要喂噶。咁你觉得呢个喂咧系家长喂佢啊，定系个细路仔冇能力咧？喺呢个情况系咪先？ 我觉得系咪？会是家长其实不知道本身个小朋友的技能指数去到哪里，所以就照回自己的个概念或者自己认知去做呢？ 是啊，因为有时家长即可能是低估了小路仔的能力，即是会觉得他应该都不能得的了。那其实在这个情况呢，就很多时呢家长就会是反而会投诉，哎呀成日自己不吃饭啊，那背后可能就是依赖家人喂，所以吃饭呢可以吃3个钟。 哎呀。 是啊，即是一个是这样，两个是这样，即是其实呢在我自己眼见的小路仔呢，都不少家庭呢个小路仔都是吃这么长时间饭的。咁所以咧，其實咧，如果係學校已經係教好個小朋友可以做到一啲嘅自理啦，如果家長咧翻到屋企咧又冇話貫徹翻咧同學校咧一致咁樣咧，咁個細路仔咪繼續喺屋企唔食飯咯，繼續係要等人哋喂佢啦，自動追蹤匙羹啦。 但我又想問咧，其實咧喺小朋友嘅學習進度或者係呢一啲行為嘅進度裡面咧， 其实学校系咪都有一个制度或者一个系统，就系会定时 update 下啲家长，譬如佢喺行为方面啊、认知方面啊，或者系一啲掌握学习内容嘅能力上面咧，即系譬如会唔会话一个星期会话俾你听啊，翻完呢五日咧，佢喺技能方面咧就有啲乜嘢已经可以自己做到啦，即系有冇一个沟通嘅过程嘅咧？ 咁喺特殊幼儿中心咧，咁佢哋就有噶啦，又或者喺啲早期教育咧，咁通常都系会有，咁话咗俾家长听，咁个细路仔喺学校有啲咩进度啦，同埋有家居训练嘅。咁如果家居训练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层面嘅，有认知啊、自理都会有嘅。但系有个问题就系话沟通咯，即系纯粹系讲，可能老师话俾你听啊，个小朋友佢可以做到啲乜嘢，但系个家长其实系冇机会示范到俾老师睇，而老师可以更正翻个家长做得啱定系唔啱啊？吓，呢一个好关键嘅，咁啊，所以咧，其实啊，大家吸收嘅嘢，啊，老师话嗱，佢识揸筷子，咁好啦，可能翻到去咧，阿妈就俾对筷子去揸啦你。咁原来揸个筷子咧，可能系唔同啦，长短唔同啦，粗幼唔同啦，各样嘢咧都会系影响到嘅。咁所以咧，其实家校合作里边咧，系希望咧就再，如果你学校系可以咧，系可以俾一啲时间，系真系训练翻个家长，即系等家长做到俾老师睇。咁而老师咧就可以知得到家长喺个细路仔度实行嗰阵时咧，执行啦啲时间系咪准确？咁咧就真系可以做得到，就帮到个细路仔就好一致啦。 嗯，我其实头先一路听嘅时候咧，都喺度谂，会唔会都有一啲嘅课程咧，或者系有啲课堂咧，甚至乎系可以邀请埋家长一齐出席？譬如可能就系呢啲自理嘅课堂，咁家长根本上已经系现场即直睇到个小朋友个进度，咁系咪最清楚最明确咧？其实 系啊，其实我嘅治疗里边咧，我哋嘅治疗咧，就系、是、一定系要家长一定要参与咯。咁所以呢一个先系好重要，因为家长咧系小朋友嘅第一个老师，亦都系服务最长时间嘅老师。咁但有时家长咧又会冇乜信心啦，会觉得啊唔系、哦、学校教得好啲、哦，等学校教啦咁。咁当我哋咧强化咗个家长咧系可以有嗰个能力啦，亦都可以掌握到个小朋友啦，因为佢最认识个细路仔噶嘛。咁样个细路仔咧个成长咧就会系最理想嘅，因为咧真系嗰样，即系都系嗰句，就系话你俾我睇，我会系。啊，佢好好睇喎，跟住你话咗我知，啊，我明喎、哦。但系原来你俾我落手落脚去做咧，我就真系理解晒成件事咧，咁样先至系一个好嘅治疗嘅方式咯。 头先我听阿嘉慧讲话咧，即系有一啲可能系五日里面学校学咗嘅嘢，但系两日里面咧，可能喺屋企翻到去嘅时候，又用另一个模式去同佢相处，或者俾佢做一啲嘅行为啦。咁其实会唔会有机会构成咗一啲倒退嘅咧？即系会唔会学完嗰五日翻到屋企又哎呀又差翻啲，下个星期又唔识翻啦？会唔会有呢啲情况噶？ 呢个都会有嘅。咁好似可能。剛才說揸筷子咁，喺五日喺學校，我個小朋友日日都揸筷子喺學校就揸得好啦。好啦，原來兩日唔做嘅，咁可能佢再星期一再翻翻學校嗰陣時，可能佢揸個筷子咧就真係倒退咗一陣間啦。咁嗱，呢個係講緊5+2啫喎。如果係過放一個長時間嘅假期，咁就好大件事噶咯喎。 係啊，想像得到啊，翻到去乜都唔記得曬啦咁。 係啦，即係鞋又唔識著啦，對筷子又唔識揸啦咁樣。又或者而家係講翻大少少啦，小學、中學。嘅 SEN 细路仔啦，咁可能佢哋嗰个行为即系冇话坐定定啦，已经好多模式咧，系每日咧都有坐定定一个钟或者系半个钟嘅模式嘅话咧，可能喺屋企24小时咧好自由自在咁样，翻、到学校其实都系会一个好论尽嘅，咁所以咧，如果系家长咧系明白个细路仔系需要一啲嘅模式，系要稳定啲嘅模式咧，咁佢就系可以翻到学校，同埋喺学校又翻到屋企就好恒常啦，个细路仔就好知道咧。是要几时要坐定，几时要专心做嘢啦。 所以咧，我都觉得家校合作咧系好重要嘅，而且咧真系要确保有一个咧非常之健全嘅沟通模式，即系无论系学校向家长表达佢嘅进度，定还是系家长向学校去沟通到底佢屋企遇到啲咩困难咧，其实都系相当之重要，同埋咧。家长都系，就算系特殊学童又好，或者我哋常规学童又好啦。如果等于一个道理就系、是，你翻到屋企唔温书，净系靠学校教书，咁觉得个小朋友会唔会真系可以成绩可以飙青同埋突飞猛进呢？可能就会难啲咯。学校又好，家长又好，其实都系要出尽力，咁样先至可以有进步 嘅。系啦，咁啊，记得尽力嘅过程里边咧，亦都唔好俾自己咁大压力，将一啲恒常嘅嘢或者好闷嘅嘢咧，点样转化为一啲比较有意思啦，同埋系好好玩嘅。咁我哋就大家。 都會輕鬆好多。咁因為嗰條路係漫漫長路，係有排行嘅， 係 係咁軍訓啦，又或者係期望過高啦，又或者期望過低啦，咁呢啲都唔係一件好事啦。 唔好一本通書睇到老咯，或者可能定期要轉下，都要理解一樣嘢，就係人哋啱嘅模式咧，就未必啱自己個小朋友嘅，都係要自己去摸索，同埋同佢一齊研究一下佢邊啲嘢比較感興趣啊，或者邊一方面嘅嘢吸收得快啲，咁就可以幫佢一齊咧規劃下佢第時嗰條出路可以點樣啦。 係啦，咁呢個即係個好好嘅生涯規劃啦，同埋真係教學相長，咁一齊努力去學習，咁樣咧就會一個好和諧嘅氣氛。咁希望我哋嘅細路仔咧係成長嘅過程裏邊係愉快啦。 嗯，我都會記住噶啦，作為家長五加二，我自己嗰兩日我都要好好努力先得啦。 好啦，記得唔好俾自己壓力啊。 知道啦，唔該曬嘉慧，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啦。 OK， 下次見，拜 拜。Bye bye。 难以招架，收回去吧。相爱竟惨变做仇人吗？真可怕。难与他争拗完吗？难与他挨近一下？爱情是这么残忍吗？原来谈恋爱得不到理睬，原来谈恋爱不会耐，原来谈起伤害，泪流下伴侣可没存在。原来谈恋爱最当出气袋，原来我不该信会被怜爱。分手短信截图上载，想有人能知道我被爱。在欺诈，爱情是这么无法讲价。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转一刀有害，原来谈起障碍论承诺伴侣可没期待，原来谈恋爱都反面拍台，原来我不该静候被怜爱。当初短信是爱，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难放下战略，看他如常更该离场，原谅原有原谅太过伤。原来谈恋爱需狠心放开，原来谈恋爱都必须自爱，原来要改过值得我不断爱，无用怕热恋会散改，更懂爱。 姚卓菲，原来谈恋爱是这么一回事啊！ 好青春啊！听到阿姚卓菲把声， 系 好似 令你揾翻恋爱嘅感觉，系嘛？ 今年得两首。我覺得青春嘅作品就係呢個咩深夜浪漫係咪？係，即係呢個張曼芝係咪？我好少聽歌啊 ，Kitty 即係訪問崔智友訪問多啲，啊幫我拾回青春啊，可唔可以拾回啲股價幫我？ 股價咁啊要靠大家啦。 今日又同大家講下音樂。 粤琴是流传在东亚的弹拨乐器，现在在国内仍然是广泛流传。早期的粤琴有长长的颈，一般都有十二品左右。在清代出现了八品左右的短颈粤琴，便于演奏高音区，它常用于戏曲曲艺的伴奏。而短颈粤琴通常都是用木制的，它有一个圆形的音箱，亦都有八角形的音箱品种。面板和背板中间有两支横置箱，亦都有八角形的音箱品种。面板和背板中间有两支横置的音梁，而音梁中间就有两条音柱。粤琴有四条弦线，通常都是用五度定弦。演奏的时候，左手按弦，右手就用来弹拨。不过粤琴的音量比较小，音色清脆柔和，所以它常用在戏曲、曲艺和歌舞的伴奏，当然亦都可以出现在合奏的作品里面。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咧，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有君君喺度。早晨啊，君君。 早晨啊 ，Barbie。 哇，你真系 sweet 到痹啦！打电话嚟点唱？ 冇办法啦，老公要下令做噶嘛。 系咩？ 都系咁噶。 你又系即系跟得夫人啦，你又乜嘢都听老公话啦。 我只可以实践嘅啫嘛。 唔系，咁你都好好噶啦，样样都实践到。 系啊，尽能力啦，尽能力嘅。 老公生日系咪咧？ 是啊，19号生日，咁都好搏命噶啦。而家今次可以打到电话都好开心噶。 唔紧要啦，我哋补足都系一样嘅啫。 系啊系啊， 你横掂嘅祝福都系全年噶啦。 嘛，佢更加开心啊。 系啊，哦，咁好啦。 我即系结咗做，佢仲开心。 佢真系觉得哎呀，搏晒命咁打电话去电台啦。 系啊系啊。 嗯，有啲咩想同先生讲先？ 个肚腩块有啲瘦细咗佢啦。佢因为而家可能年纪大啦，开始有少少肚腩，但系咧。 都好 fit 嘅， 系啊，佢好 fit 噶啦，我都觉得，不过佢都有积极系减下嘅咁样咯，同埋咧就希望佢可以快啲放低一啲自己嘅烦恼啦，唔好自寻烦恼啦，开心啲啦。 其实你 系 好幸福 嘅， 因为咧一个人咧如果系有烦恼咧，即系话佢处处都会为身边啲人去思考同着想啦，咁你就可以安枕无忧咯，你唔使谂咯。 有时谂多咗嘛，男人真系可能得闲得就真系而家 太尽责，可能系样样嘢都想做好啲，再好啲好啲咁就再谂啦咁样。 系啦，希望你放轻松个人啦，更加可以唔使咁紧张咁样咯。系啦，但系开开心心啦，同我。周围游历下玩下啦，而家 系啊，而家可能就本地游会适合啲。 我哋其实觉得香港游都好多嘢玩。 系啊系啊系啊，我最近都系咁觉得啊，即系我都发觉原来之前可能真系工作又忙啦，各样嘢又忙啦，咁啊真系好少时间俾自己放眼世界。但有时咧望下天，望下水，望下地，望下草，望下树咧，都好开心噶咯。 系咯，已经其实都好满足。我成咁大个都未去过石板街。咁琴日咧同我老公啦，就系当周年纪念啦。31年啦，我哋都咁咪嗰日入琴日就去晒乜有摩天轮啊，有大馆啊，有石板街啊，周围去行下，原来都几靓嘅。其实香港细细一条石板街，但系俾我哋嘅感觉咧系好实在嘅嘢喺度咯，睇到好开心咯，都系。 所以就多啲去唔同地方行下咯，又可以晒太阳舒展下筋骨，其实都系好嘅。 系啊，几好啊！琴日我行成日都冇攰。 咁你好叻，行好远喎，因为我听你讲个路线都行得唔少路。 系啊系。但系都系叻咗，真系我都觉得自己。 咁啊，祝你哋两个都系啦，健步如飞，继续行多啲路。 系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君君，拜拜。 乐韵里心声跳过，在透露爱的经过，甜美意，快乐事，想你听清楚。梦里意，变实事。 追踪三十一。 好啦，速速报下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啦，阿昌嚟啦， 早晨昌仔， 各位，嗱，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晚7:35啦，继续医生与你啊，咁啊呢个星期一路都讨论紧呢个肥胖症啊嘛，咁啊过去两集有同大家分享过咧，即系节食同运动咧个减肥嘅好方法，咁但系咧即系如果呢两种方法都唔能够成功减到体重嘅话咧。醫生好大機會會考慮下用藥物甚至乎係手術去幫啲病人幫啲患者減體重嘅。咁當然啦，呢啲會有風險啦。咁今晚嘅醫生與你呢就請你呢肥胖症嘅患者分享下啦，即係現身說法，分享下佢哋用藥物同埋手術去減體重嘅經歷。咁亦都會有專家呢會介紹下近年呢醫學上面有關方面嘅發展咁話嘅。 咁可以學下嘢啦，接住仲有咩好節目啊？ 咁去到夜晚8:00啊，盘点政策。咁今晚咧就同下个星期一连两集就请嚟呢个运房局嘅局长陈凡啊，咁同大家分享下佢嘅政策啦。咁今集咧先系讨论下呢个房屋政策，即系包括咧呢个房屋阶梯嘅发展啦，同埋过渡性房屋同埋新型社区嘅规划嘅。咁今晚8:00留意下啦。 好，咁睇下主持黄永啊，点样盘点政策啦？跟住9:30走在运动的路上吓。 冇错啦，咁今晚请嚟呢个香港滑浪。风帆代表队的前成员陈希文分享一下他在海面上玩风帆见惯风浪人生中他都有很多风浪今晚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怎样面对的另外今晚10:00也有31看世界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社交媒体现在原来有之前又話有圖有真相啊，而家有片都未必有真相嘅，因為有一種叫做深藝技術嘅冒起啊，就係模擬一啲好似合成咗啲畫面落去，大家好難分真假啦。咁今晚留意下啦。 好，唔該曬， 唔該曬 ，thank you， 唔該曬。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宣布，能源部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5000万桶原油，舒缓经济从疫情复苏时出现的石油供需失衡，以降低油价。总统拜登话，美国汽油价格在不久将来就会下跌，但是需要一段时间。拜登話：從長遠嚟睇，各方將轉向使用潔淨能源，到時將減少對石油嘅依賴。拜登又承認美國民眾正感受到痛苦，但政府正係努力消除喺供應鏈上嘅阻塞，加快美國港口嘅工作，並同零售商合作，確保所有商品供應及時，滿足民眾冬季假期嘅需求。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指称，美军战略轰炸机靠近俄罗斯活动次数大幅增加，今个月已经有30次，是去年同期的 2.5 倍。绍伊古说，军演中美军10架轰炸机在靠近俄罗斯东西的两端，模拟启动核武器，最近离开俄罗斯边境大约20公里。绍伊古说，俄罗斯空防单位发现并追踪到美国军机位置，采取行动避免发生事故，但绍伊古并没有具体说明所采取的行动。另外，路透社报道指出，绍伊古和国防部长魏凤和进行视频通话时表示，美军战机靠近俄罗斯东部边境对中国亦有威胁。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属本土确诊，辽宁大连有2宗，云南德宏泰族景颇族自治州2宗，另外有18宗境外输入个案。另外新增16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有1宗，属境外输入。內地至今累計98,546宗確診，4,636名患者不治，92,952人康復出院。美國威斯康星州汽車衝向聖誕巡遊人群的事故，

我哋知道咗呢啲数字之后又点呢？咁我哋咪知道两个人拍拖要使几多钱咯？出一次街原来系咁贵。你知道系咁贵之后，系咪以后唔出街呢？我哋好鍾意将一啲事情量化。两情相悦其实应该讲心唔讲金㗎。喺埋一齐开心最紧要。我哋唔需要计较咁多㗎喎。但係呢啲数字好似话俾你听，我哋做任何事情都好贵㗎，要付出代价，需要成本。好奇怪，我哋将任何事情同钱挂钩之后，感觉我哋好似清晰咗好多。成日话恋爱系盲目嘅，而家出咗呢个约会指数之后，突然我哋觉得清醒翻。我哋唔可以盲目日日都出街，唔可以日日都恋爱，可能一个月先去拍一次拖。以前曾经有一个广告话要养大一个细路要用几多百万，又系同钱挂钩。听完之后吓到好多人觉得生一个都嫌多。总之任何事情我哋要计得一清二楚。我哋会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唔同嘅渠道教我哋样样都要计。好似有人请你去佢哋嘅婚宴，做嘅人情都要计。所以有人情指数囉。喺乜嘢地方摆酒就要俾几多人情，有晒公价。原来所谓嘅人情唔系真系一份情，因为一份情太过虚无缥缈，我哋冇办法衡量到究竟我哋嗰份情有几深，所以我哋又要量化佢。你越俾得多，我哋份情就越深咯。我真系唔明，我嚟参加你哋嘅喜庆，唔系已经代表咗我哋之间嘅友情？讲系冇用嘅，用实际行动表示啦。人情是要做出来的，所以叫做人情。当人同人之间的关系任何层面都要计，其实还有些什么意思呢？以前我经常听到这句说话，友情饮水饱，现在真的好像变成一个神话故事里面出现的说话。或者爱情以后未必会是形容两个人的关系，而是形容一条数学的方程式。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究竟天有几高？我想飞飞进星河，可惜天虽我能望到，却是太高，捉不到。究竟星有几高？挂空中使我不迷路，我想飞上与云共舞，要再伴我最多。同人摇头问我，为何常常独我对那远远星空唱歌？但是寂寞是我，云儿才明白我，繁星照亮我。究竟天有几高？我想飞飞进星河路，可惜天虽我能望到，却是太高，捉不到。究竟星有几高？高空中把世间围布，究竟星可有曾望到？我在暗中跌倒，同人摇头问我，为何常常独歌对那远远星空唱歌？但是寂寞是我，云儿才明白我，问何繁星照亮我。寂寞是 问我为何常常独歌，对那远远星空唱歌。但是寂寞是我，怀疑才明白我，问何繁星照亮我。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涼地嘅天氣，你哋會唔會特別想飲翻啖湯水咧？ 會啊， 係咪啊？ 係啊，湯水就好重要，就算唔好話滋潤啦。罐頭湯都想飲喎， 即係個乾滋潤， 個口咧都有啲乾啊。 係啊，即係你飲完之後咧，你發覺個人哦真係舒服咗喎。係 啊， 縱然我嗰個罐頭湯都好。 係啊，咁啊，所以大家咧， 母湯 咩啊？ 字母湯都中意喎， 好飽喎，細個覺得好飽喎， 飽 好飽。 我細個會砌自己個名出嚟喎。你有冇玩過呢？ 有，但不過有啲字咧唔係咁容易揾得翻啊。有陣時阿媽煮得淋得滯， 散咗， 散咗。 开心嘅，如果砌唔到自己嘅字， 大家都系啦。 系啊，唔系你易啲啊，你 O 啫嘛。 细个唔系叫 O 噶，系啊， 袁文琪 好长噶佢。 唔系啊，未 Peter 啊，Tony 啊，Tom 咁样咯。系啊，细个一定系改呢啲英文名先噶嘛。 哦， 你唔会谂到啲咁霹雳嗰啲名字啦。即系你细个都系跟住嗰本英文书有啲咩名，即系 Patrick 啊，James 啊咁啦。 James。Patrick 都冇啊， 阿 Sam 咯， 即系 Sam 有个豆皮嗰个 Sam 系咪戴眼 有啲有着班嘅 Sam 啊 ，Tony 啊嗰啲啦 ，John 啊 ，John 啦，系啊 ，John 咧呢啲最大佬咯，女仔就叫 Kate 啊嗰啲咯 ，K A T E 啊咁样咯，仲有咩啊？ Kitty 咯， 系我唔想，我唔想你显得普通啊嘛， 特登兜个圈噶啦，已经 尽咗力噶啦。 事实呢啲嘢唔紧要嘅， 好。 所以咧，今日我哋就梗系唔系讲罐头汤啦，就话咧呢 Mary，Susan 啦 ，Susan 系，喂喂，讲翻啲汤先，系啦，我就话咧，即系入咗呢一个嘅冬天啦，咁我哋好容易咧就会唔小心啊会冻亲啊，咁有时咧又会觉得好干啊咁样啦，咁啊饮翻啲汤水，咁啊有啲咩？咩嘅材料可以放入个汤嗰度系比较好啲，即系啱翻呢个时节嘅咧？咁我哋可以咧拣一啲温性嘅食物，同埋补肾嘅食物。 如果补肾咧？ 系啊， 开得 系啦，点解咧？ 系咪一嚟要冬虫草咯？卖几两万蚊一两咁系嘛？ 系，因为咧喺呢个天气咧，饮食方面我哋最好咧就唔好食嗰啲燥热嘅食物啦。咁啊，生冷嘢咧又会伤你个脾胃啦。咁所以要食翻啲暖啲嘅嘢，即系温性嘅食物。包括有啲咩咧？嗱，我自己煲汤咧就好中意落腰果嘅，因为我觉得佢好甜啊，即系落咗腰果之后。咁仲有山药，即系嗰啲淮山啦，咁啊栗子又系好甜噶啦， 淮山仲有栗子咧，我阿妈都好中意。 系啊，栗子系 栗子本身已经好甜， 系好甜啊， 系啊， 啲汤真系唔同啲味喎。 系啊，摆嚿猪肉落去，系或者猪渣， 落两粒瑶柱咁样。 系啊，加两嚿红萝卜都够啦。咁跟住咧，仲有啲咩系可以放落个汤度嘅咧？ 唔开心而家冇， 譬如核桃啦， 仲咪又系嗰啲名贵嗰啲嘢，花胶咯，所有嘢都可以放花胶啊。我嘅认知入边， 你讲个佛跳墙嚟嘅， 所有都可以放花旗参啦，所有都可以放花胶啦， 花胶都唔系乱放噶，你都要好多功夫噶，唔系就咁放啊，你要浸佢成晚， 浸啊水咯。 系啦，嗱，咁啊，头先讲紧嗰啲咧就系温性啲嘅食物啦，咁、核桃啊、黑芝麻啊、黑豆呢啲咧都系比较温性啲嘅。咁所以你话啊，如果煲汤咧都可以放多啲栗子啊嗰啲落去啦、腰果啊。咁、有中医师咧又提醒我，佢话因为天气寒冷咧，记得咧都要保持嗰个空气流通，千祈唔好冻得滞咧就闩晒啲窗啊咁样。咁样咧以免咧即系室外同埋室内嘅温差。比较大嘅话，即系 摄亲啊， 容易令到你个气管咧受刺激啊。 我系啊，中医师真系讲得好，我由细到大都有气管问题啊，系啊，所以就即系好好保护住自己条颈都系紧要。我试过咧，即系跑步咧，即系冬天，譬如跑十 K 啊， 跟住咩条个喉咙 系咁咳，系咁咳，一定要即刻饮热水咯。如果唔系，啲人就觉得你喂系咪有病啊？呢个四眼仔咁，其实唔系啊，我真系跑完之后咧，我气管超敏感噶。 其实如果你跑即系冬天跑嘅时候咧，呢个天都有机会，可能啲朋友开始有啲。叫气管冻亲，其实可以用嗰啲围巾咧围埋个鼻哥，咁、你就一路跑嘅时候吸嗰啲空气咧就会舒服好多啦。 系、咁另外系啦，百合啦，亦都系可以滋阴润肺止咳嘅，系啊，陈皮亦都系呢个健脾嘅，咁、所以其实都有唔少嘅食材咧可以放喺啲汤水嗰度，咁啊有一个滋养嘅效果，系啊，靓嗰啲唔系讲笑噶， 梗系啦， 同女仔。靓嗰啲唔系讲 笑 噶。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所以 Kiki 系讲笑咯，系啊， 系咯。 唔系讲笑嗰啲就 好靓啦，系嘛？ 梗系 靓，普通靓咯，系啊。 喂，今日都讲啲靓嘢，呢个红叶啦，香港都有红叶噶。咁虽然就唔系话成个山头嗰只红叶，又唔系话成条譬如弥敦道都有红叶，即系我哋唔系嗰只嘅。我哋玩个红叶咧，就系玩嗰啲绿中一点红。 哦， 系咪？成个山头入边咧，得一执咧，你会见到，诶，红色，可能嗰度有三棵、五棵、一棵咁样。 系 啦，咁你就可以去搵嗰个红叶出嚟，就同佢倾下偈、影下相。 哦，几好，几好。系啦，打下卡啦。 冇错啦，冇错，可以打下卡啦。咁啊，香港嘅红叶咧，其实都有几个地方咧比较常多，除咗元朗、大棠之外啦，咁仲有 长 洲有啦， 关公亭、 城门水塘啦， 青衣。 青衣，我再讲青衣，青衣公园，我记得嗰时 去过都冇， 啱啱 冇嘢 做晨光第一时， 你派咗我去嘛？ 唔系我派边个派啫？大家嗰时 蔡敬文啊， 大家抽、 啊、 抽新四千去啫嘛， 唔系系咪蔡敬文派我哋去啊？ 我唔知边个派啦，总之我去咗。 蔡敬文都唔系拥有无上权力嘅，佢都唔系派我哋去，只不过系。大家圍圍圍，即係你去，即係譬如小白負責去大美督嗰度啦，咁啊 Kitty 做啲， 我去青衣公園， 大家又唔同 outreach 噶嘛嗰陣時，即係大家喜歡咁樣，跟住你發現冇啊嘛， 然後發現咧冇，完全冇，但係翻嚟又要話影到相，跟住唯有 PS。 你竟然做过呢啲嘢？ 唔系，好似有啲微红啊，好似有啲微红。 冇啊，系秃噶，我去到系秃噶，系啊，真系好难。 大风啊，大风啊！ 唉，冇头发变有头发，真系难搞啊！ 难搞啊 ！Photoshop 都搞。 但系其实你而家小白系咪都系医书直说，都系话青衣系有噶？ 青衣有，医书直说系有噶。 咁 但 系 如果实 系 啦，睇时间。如果实际嘅话咧，其实大埔教嘅自然教劲啦，嗱乌蛟藤咧，我见到真系有啦。乌蛟藤嗰个位咧就会入少少嘅，不过其实我觉得因为乌蛟藤第一太入啦，第二因为佢喺人哋条村入边，喺条村入边咧，我就唔 系 好建议大家去睇嘅， 系啊， 因为你 系 啦，一入去嘅时候一定系打搅到啲村民。咁当然如果你话系纯粹一个人嘅摄影爱好者嘅，咁你喺嗰度静静地影下相咧，咁啲村民呢啲位咧都 welcome 嘅。如果你话成班哇好嘈咁过去嘅话咧，其实都唔建议啦。咁人哋真系喺嗰度居住噶嘛，同埋乌蛟藤入去咧其实都几远。 是 真的你要在大美督再入多你大概可能15-20分揸车喎。 揸车呀、 是吗对揸、车 就 是15分钟。 那个烧烤场那个公共烧烤场 再 入。 是啊一路再入的。 哦、 入到都几远添的。 是 啦近过即是鹿颈那边。 我未试过去那些位置其实人生是啊。因为旧时学校旅行都是去那个公共烧烤场那个玩跟住要么就上埋堤坝囉。 哦是啊是啊。 即是跟住就完成了。 现在有些小朋友。 都有啲小朋友去嗰度玩 旅行啦， 秋季大旅行啊嘛，系啦。咁就烏蛟騰嗰度都有嘅，咁仲有就係泥頭石等等嘅地方都有嘅，即係有啲咧都未被開發嘅。咁但係我哋見到香港嘅叫做紅葉咧，其實都有唔止係一種嘅，有啲咧可能你會見到係啲葉啊比較尖嘅，有啲咧就三角形即係三塊楓葉嘅咁樣。 三塊楓葉嗰啲咧就最typical 啊，我自己覺得係 啦，係啊，係啦，香港嘅，咁我哋同加拿大見到嗰啲版本咧又不一樣啦， 個紅度唔同嘅，有少少偏日本風咯，我自己覺得香港 日本嗰只好似同温哥華嗰只同加拿大嗰只就差唔多嘅， 係啦。咁香港呢一款係邊度玩落嚟嘅咧？ 嗱，香港呢一款咧，咁其實咧就要分別，其實有兩種，一種叫楓香，一種叫做楓樹，不過大家就唔知啊，即係佢求其見到喂。秋天冬天咯，變紅嘅，叫曬佢做楓樹啦，咁樣或者楓葉啦、紅葉啦咁樣。咁其實都係睇佢果實啦，甚至乎睇佢嗰個葉嘅形狀去到分別。 哎呀，唔怪之得咧，青衣有一度叫係咪楓樹窩爐啊？ 係啊係啊係啊， 真係。咁可能我嗰度真係有好多楓樹。 其實真係有㗎，上次你去嘅時候啲時間未啱啫嘛。 唔緊要，再去咯， 再去咯。 青衣都係一個人傑地靈嘅地方嚟。 係啦，冇錯。咁如果大家諗住去嗰度賞下紅葉，時間唔多啦。只是说赏下红叶的时候不妨上网找一下其实它属于哪一个品种就不要只是想着在那里打卡即是藉着这个机会呢可以學習下唔同植物嗰個學名啊， 認識下啦， 認識下佢哋啦，係咪先？唔好淨係諗住打卡啦。 打卡啊，如果黏翻嗰個木名都再 型幾多啊？ 係啊，冇錯。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带着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